特區護照有效期，很多國家都要求有半年或者以上有效期才可以入境，呼籲市民及早更換已經過期的特區護照。服務站提供網上或者投遞形式繳交申請表，市民只是需要攜帶有效身份證，可以在流動服務站即場遞交申請，並且透過信用卡在網上繳交申請費用。申請人可以上載自己的數碼相片，亦都可以即場在服務站拍攝證件相。申請程序完成之後，市民可以留下電郵或者其他聯絡方式，待通知到入境處領取護照。天氣方面，本港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981点，跌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18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6.85，瑞士法郎0.982，加元1.302，人民币6.726。英镑兑美元1.189，欧元兑美元1.004，澳元兑美元0.67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8美元，卖出1,72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用我心路代言， 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都仲系继续生效嘅，都热咗好多日啦吓，可以回回气就好啲啦。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望一望咧，我今日7月13日星期三嘅早上啦，咁啊都系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唔好因为佢星期三咧，咁啊变咗个人就开始立次次，点解立次次咧？即系个人开始呀热到攰啊，湿热啊呢啲咁啊，所以咧有阵时食疗咧或者系饮食咧，对我哋嚟讲都唔系话唔重要，重要噶。食嗰啲嘢令到自己精神啲咧，非常非常之紧要嘅。咁所以朝头早如果起身嘅你咧，揾一个适合自己嘅早餐，食完会精神嘅，咁嗰个就啱你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同人嘅沟通关怀非常之重要。都是那句啦，你那些人个个做得好的会是自己要紧做晒咩？梗系唔系啦，系因为佢身边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系同佢有个好好嘅沟通，经过大家努力之后咧，就得到一个结果啊！所以你睇，譬如一对 team 咁样，足球队、篮球队，就算系讲紧系譬如剑击咁样啊，羽毛球嘅，佢哋都会话其实教练嘅团队啊，物理治疗团队啊，全部都系嘅。咁你咪一个过程入边咧，譬如讲运动员啦。咁喺你譬如挥剑击球咁样，甚至乎喺你走动跑动嘅时候咧，你嘅身体嘅微妙嘅变化咧，你嘅团队系唔知道嘅，都系靠你去到讲出嚟啊，你把口讲出嚟，然后你先至可以将你譬如我边个个譬如膝头哥边个膝头哥痛啊，前后左右边个位置痛啊，你要清楚表达。呢、这个正正系反映咗一样嘢，除咗系讲紧我哋身体之外，其实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或者我哋嘅工作上边。当我哋遇到有一啲难题嘅时候咧，我哋都当我哋身边嘅朋友好似嗰啲物理治疗师咁样啊，讲俾佢听，喂呢一个位咧可能点样点样点样。人同人之间多啲沟通咧，其实大家唔单止可以关系好啲，而且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接近成功添。 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未会想，感觉是双方。你若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渐奔放。你若能回忆，怀念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 神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 黎明的歌曲《情深说话未曾讲》，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最近天气持续酷热，不过呢疫情持续，大家呢真的会戴着口罩都感觉都特别热啊。有家庭医生就说了，戴口罩其实是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因为很多人戴住了口罩就忽略了饮水，再加上口罩覆盖了大半块面，亦都会减低了可以排汗的范围，更加会令到呼吸不畅顺，影响散热。家庭医生林永和就说了，当身体受热过度，排汗这种散热的机制不足以降温，体温就会不断地上升，而当上升至摄氏41度的时候，各个器官就会陆续失调，即是中暑啊。患者初期就会觉得口渴、疲倦、后尾枕痛、头痛和皮肤泛红，若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就会有机会神志不清、语无伦次、全身抽筋，甚至乎死亡的。而小朋友、长者和长期病患者更加属于中暑的高危人士啊。今朝早就同大家讲下疫情期间有啲乜嘢方法可以预防中暑啦。首先，医生就建议可以用外科口罩加布口罩嚟到取代比较防护性高嘅 N95 型口罩啦。其实喺烈日当空之下，特别系户外活动，做运动嘅人士又或者系行山嘅人，都必须要每半小时饮500毫升嘅水，来到补充身体的水分，促进排汗降温。不过很多市民因为戴住口罩就不想又戴又除，所以就会忽略了饮水，令到身体的水分不足了。所以医生就建议大家在防晒、补水和散热等等各方面都要做好准备。例如着长袖宽松的薄身浅色衫裤，那就可以减少吸热了。外出的时候亦都要留意住天气报告，若然天气炎热甚至乎是有酷热天气警告的话，就要避免在正午的时候去户外活动了。另外出门之前应该要先补水，即使是不口渴，如果有一定运动量的话，记得一定要每个钟头都喝回500毫升的水。散热方面，大家亦都可以吹口风扇和适时休息。如果是行山的话，建议大家每半个钟至一个钟就要去阴凉处那里休息一下。另外亦都要准备多一个口罩，方便大汗淋漓的时候可以适时更换。大家亦都可以用水洗下手和手臂，这样就可以帮助降温，亦都令水分挥发的时候产生凉快的感觉。最后，医生亦都提醒大家，一旦出现中暑的病征，就要即刻去人少阴凉的地方，在消毒双手之后，短暂地除低口罩休息和补水。 另外亦都可以稍微解开衣领，吹下风扇或者用湿毛巾抹下身嚟到降温。当然，如果开始出现神志不清的情况，就要即刻去医院求医了。天气炎热，若果你都同我一样喜欢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就要记住头先所讲的重点了，避免中暑，那你就可以持之以恒 keep 住做你最爱的户外活动，日日都可以同阳光玩游戏啦。 在天下游走，和手都紧扣，在你心我着手，无下无边胜受，地底做城堡，像神话般虚构，雨雨点雨暴风去划长潮，和后深呼吸飞行，接近你便有成就感，当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渐慢和慢，在天下游走，和手都紧扣，在你心我着手，步行无边胜受，令天地上身，令场景多吸引，令你不觉陌生，你便有成就感，当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跟你便有成就感，当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6:23的早上，咁啊，出边嘅气温比头先28度再加一啦，即系29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今日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都会去到大概35度啊吓。早上咧，咁啊，唔知道你系真系会系几点起身啦？咁啊，而家天气热，会唔会就早咗起身咧？因为唔系好瞓得着。喺东晋时期嘅时间啦，咁啊，有一位刘坤。和祖迪咧，佢哋就好朋友嚟嘅。年轻嘅时间咧，佢哋亦都真系睇到，哇！喺个朝廷，唔系好掂嗰阵时，东晋咁，佢哋都担心，哎呀，唔知道即系将来会变成点咧咁。于是乎咧，佢哋互相勉励，咁希望咧就为自己身处嘅地方、国家就出一分力，努力咁样去到贡献。每一日咧，即係叫做咩啊？雞啼咁早嘅時間咧，咁啊就會起身啦，一齊咧就去到練功。一個人嘅決心咧，其實唔係話淨係在乎於佢到底幾多點鐘起身，就已經係代表咗佢嘅決心嘅。反而一個人嘅決心咧，我哋睇得到就係佢到底喺呢一件事情上面願意付出或者願意所犧牲嘅係有幾多。例如好似民雞起舞嘅故事，雖然咧就話到係咁樣啦，即係好似雞啼咁早就起身練習。 其实背后亦都有话明，就系其实佢哋亦都系牺牲咗好多，例如去到玩乐嘅时间啦，去到同啲朋友饮下嘢嘅时间啦，呢啲咧全部都系牺牲噶。所以如果你要成功嘅，咁当然唔系话即系下下早起身就叫做乜都掂啦，反而就系你对于一件事情你所牺牲嘅有几多。而牺牲唔系纯粹话我牺牲咗就得到，而系你牺牲嘅背后系因为你剑指咗边一个嘅目标，边一个嘅目的。你嘅决心如果够嘅时候咧，其实好简单，我哋基本上决心够，好多嘅事情我哋都一定系可以做得到嘅。今日你做紧嘅事情，决心又够唔够呢？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仓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倒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大过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愿无论行主角都有份数，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步。 半钟之前找你，他是哪个的 AK 信之卷？外面29度，仍然是热辣辣的一个早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听完新闻先，转头回来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的竞逐展开，原定宣布参选的11个人，最终有8个人得到至少20名保守党国会议员的提名，取得参选资格，将会在当地星期三由国会议员进行首轮投票。根据下议院保守党议员团体1922委员会公布，8名取得足够提名的候选人的参选人包括前财相辛伟成、前外相侯俊伟、外相卓维斯、财相查学礼、前防相莫佩林、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检察总长柏斐文，以及前任平等事务国务大臣巴德洛克。至于前卫生大臣贾惠德，下议院议员其实弟，在有结果之前宣布退出角逐。曾经表示参选的运输大臣夏博斯亦都退出，表示会改为支持新伟成。连日离行踪未明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据报已经离开斯里兰卡。当地出入境官员表示，拉贾帕克萨和他的妻子以及一名保镖在当地星期三凌晨乘搭空军的特别航班，由当地国际机场离开，飞往邻近的马尔代夫。3个人的护照都获得盖章。73岁的拉贾帕克萨早前表示会在今日辞职，并且已经签署辞职信。有报道指拉贾帕克萨原定希望搭商业航班以及使用贵宾服务，但是机场人员表示所有乘客都要经过公共柜台。较早前出入境官员未有容许拉贾帕克萨的弟弟前财长巴西尔离境，机场人员拒绝为在机场贵宾室的巴西尔提供离境服务，相信巴西尔现时仍然在斯里兰卡。本港新增276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58宗本地感染，再多1名患者离世。2间安老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新增感染个案，每间院舍分别有1名院友感染。学校方面，285间一共呈报369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如果疫情持续，预计2星期之后确诊宗数升至5000至6000宗。医管局已经调动人手抗疫，同埋调整非紧急手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是香港啊，同埋外地的前线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我哋都是好感激他哋。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幸运红。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力申。香港回归25年，我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啦，所以我当然是希望未来的香港是会比以前更加好咯。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巾帼英雄四个字适合形容哪个历史人物呢？ 花木兰。 仲有呢？ 我知道，是秋瑾啊。想知道巾帼英雄秋瑾成长和投身革命的历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源主办可风中学演出他们创作的广播剧《我的抉择》。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你啲同学仔咧，譬如可能有啲嘢唔识啊，或者佢啲有困难嘅时候咧，你哋有冇试过帮佢哋噶？ 有， 佢哋唔会帮啲一嘢人咯。 咁要点样你先至肯帮佢哋啊？ 乖啊，我咪会帮。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先，6:36，咁啊29度嘅气温啦，咁啊仲有个好鬼热天气警告都仲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我就系白元浩啦，咁啊有小白喺度之余咧，电话都打咗俾阿 Kitty，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哇！呢、這个天咧，即系都相当闷热下，而家系咪都已经热紧啊？你嗰度？ 系啊，我听你讲系29度，唔似而家似三字头哦。 咁快就似三字头？ 我哋应该向美好嘅方面谂，就而家望出去其实好靓嘅嗰个天色，即系阳光普照。系啦，阳光普照，太阳伯伯出晒嚟啦。 哎，好啊，即系太阳伯伯都翻工啊，咁我哋就梗系要努力啦。 系啊，直头咧，你望上个天咧，咁今日都有啲云喺度嘅，咁不过咧就唔系话好大幅嗰啲，即系你会见到啊有唔同形状嘅，再好似咧俾太阳打咗灯咁样白雪雪咁样，望出去咧风景系靓嘅，不过热都系真嘅。 咁啊冇办法啦吓，呢、這个热咧的而且确咧就系肯定喺度噶啦，仲要热多几日添。咁啊，如果怕热嘅朋友咧。要想想計喎，有喂，你可以介紹食療喎，話時話有冇啲凍啲嘅食療啊？ 凍啲食療，我嗰日咪話啊，飲翻啲薏米水啊，檸檬薏米水，即係叫做清新啲啦。咁你應該都唔會再喺呢啲時候夜晚買料翻屋企打邊爐啊咁樣啩？ 哇！如果打邊爐，我驚我流鼻血喎、 啊。係啦、啊，即係好似唔係好順應呢個自然喎、啊。我諗都係大家即係呢啲時候咧食得清淡啲咯。 清淡啲 啊， 係啊。 咁啊，之前我好中意叫大家整啲涼拌菜噶嘛、啊。 涼粉嗰啲咧，之前介紹嗰咩白。色涼粉我記得係嘛？ 哦，白涼粉係啊，嗰陣時可以買啲粉翻嚟咧，真係好似開水嗰啲粉啊，就可以凝固啲類似好似啫喱嘅東西咁樣咯。咁啊食下呢啲就好過食啲熱辣辣嘅嘢咯。即係天氣熱咧，最怕食粥啦。 我谂起都滴汗啊，仲多粥字， 最怕食粥啦，亦都唔会即系唔会特登再喺屋企，即系虽然你话可以开冷气，但系你都唔会再做呢件事啦。即系你觉得好似特别唔环保咁样，因为你个冷气又要搞得大啲咁。 系啊， 咁所以就系咯，食得简单啲咯，或者一啲清新啲咯，食翻个西瓜咯。 系啊，西瓜咯，冷面咯，我觉得冷面又容易煮，又即系你睇你咩料啦，系啦，两针。浸又唔會話即係特別肥咁樣， 係啊，或者嗰啲烏冬咯，即係唔係熱湯嗰啲啊，即係攞嗰啲芝麻醬撈嗰啲凍烏冬啊。 哦，呢個我少食喎，凍烏冬。 凍烏冬係啊係啊，其實都好似你講嗰啲冷麵啊，或者荞麦面啊，咁样都系煮熟咗，跟住飞咗啲水，咁咪过一过冷河或者冰镇佢咧，咁啊冰镇佢一阵之后就可以加啲调味料啊，咁样系咯， 系咯，即系又可以买多啲嗰啲咩叫腐竹粉皮嗰啲系嘛，唔系海蜇粉皮。 系啦，哎呀，我都热到个脑都嗡咗啦。 系啦，同埋最紧要都系饮翻多啲水。 饮翻多啲水，系啦。咁啊，如果行过街市啊，买砖凉粉打屋企旁身咯。 系啊，其实平时我就好少嘅，不过可能即系呢啲天气见到咧，都忍唔住啊，系啊。 系啊，真系好犀利啊！雪完之后咧，佢真系凉浸浸。好嘢啊！咁啊，抵佢成日都系大卖啊！而家啲凉粉喺街市系冇得顶啊！好啊，咁啊，大家都吓睇住天气做人啦吓，咁啊，你都唔好热亲啊，快啲翻嚟啊！呢度啲冷气 OK 啊，今日好啦，一阵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晨光百科， 好啦，同 Kitty 倾完之后咧，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啊继续喺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一样喺度啊吓。咁啊，同大家喂，不如我先讲讲啊，即系晨光百科之前咧，睇睇呢个咩嚟嘅咧？啊，话到今年啊，第二次嘅超级月亮，咁啊，将会喺星期四，14号，今日7月13号啦，咁啊，即系7月14号，西历嗰、那个啊吓，唔好谂多咗。咁啊，今次超级月亮咧就系、是、今年最大嘅满月、哦，咁啊话到咧喺7月14号凌晨嘅2:38，咁啊月亮仅仅啊距离地球咧35.74万公里，咁月亮啊即系嗰个直眼睇落去嗰个直径咧系最大嘅。好啦，天文台都预测当日咧系有骤，天文台预测都系有骤雨，咁啊显著降雨率，咁啊都系低嘅，有啲骤雨啫，少少啦吓，相信咧就无咗一众追月族。好啦，追月族就好啦，唔好月光族就得啦。咁啊，希望嗰班追月族咧就欣赏呢个天文奇观。如果错过咗今次嘅话咧，下一次超级月亮要等到出年8月31号先至再出现，即系今次过咗啦，2022年7月14号过咗，要等到2023年嘅8月31号出现。不过凌晨2:38啊，最远。咁啊，我估我自己顶笼都系睇10:10-11点嗰转。冇咁大噶啦，不過我又唔係嗰啲即係天文超級嘅發燒友，對我嚟講都夠噶啦嚇。大家不妨咧喺今日夜晚都夠。其實昨天晚上個月光我一見嘅時候，哦、都好大喎，好遠、哦。不過今晚原來仲大仲遠，等我都攞部相機出嚟影下相先。好啦，夜晚咧有呢啲叫户外活动，睇下月光啊冇所谓。咁如果你话下昼嘅话咧，今日真系要小心啦。而家天气咁热嘅话咧，都好容易中暑啊。又系时候咧揭翻呢一版关于晨光百科，提提大家啊，中暑就系因为人体冇办法有效咁样去到散热啊，导致我哋脱水同埋大量排汗，令到身体嘅电解质咧就失衡，于是乎咧就引起唔同程度嘅伤害。咁啊呢啲即系伤害就系由热去到组成嘅，故此咧啊。即系医学上嚟讲叫做热伤害，即系热到你有啲伤害咁样啦。亦都按照住呢个较为轻微嘅叫做热痉挛，去到较危险嘅叫做热衰竭，以致严重嘅话咧，其实更加可以系叫做热中暑可致命噶吓。所以即系叫天气热咧，真系唔讲得少。好多人以为咧喺室外晒太阳先至会中暑，咁但系其实身处翳焗嘅室内，亦都可以咧就引致中暑嘅。特别如果你而家喺室内，冇一啲叫做空气调节嘅电器喺度帮手嘅话，未必系冷气，可能系风扇啊，吹下都好嘛，系咪？咁尤其是咧就系叫身体啊。嗰、那个叫做调节能力较差嘅，譬如小朋友啊、老人家、长期病患者，同埋身形肥胖嘅人士咧，其实都系中暑嘅高危一族嚟噶。天气越嚟越热啦，咁所以大家都要谂下办法咧，就系要叫讲降温啊。头先 Kitty 都介绍咗啦，咁啊，譬如有啲简单嘅方法可以食物嘅可以降温。不过今日其实亦都重点咧，想同大家讲下，面对住呢啲咁炎热嘅高温，咁啊，除咗饮水之外，咁啊，亦都可以喺皮肤上面咧。洒洒水，特别如果户外工作嘅朋友啊，不妨咧就可以攞嗰啲喷水壶啊，喷一喷，咁啊的而且确咧，利用汗水蒸发，咁啊呢个过程入边可以带走咧身体嘅一啲嘅热力，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亦都可以帮助身体散热。咁但系有一样嘢要注意啦，咁啊好多人咧就知道中暑啦。 中暑同熱衰竭嗰個嘅分別咧，咁大家都最好就聽一聽。嗱，熱衰竭咧，咁佢嗰個症狀就會面色蒼白，面色蒼白，大量出汗，大量出汗，咁啊感覺得到頭暈同埋有啲唔舒服咁樣啦。好啦，中暑咁啊，皮膚咧就會紅嘅，譬如哇紅曬你啲皮膚，係咁出係好熱咁樣，嗰個咧就中暑。面色蒼白咧，熱衰竭。咁啊，中暑方面咧，亦都會因為熱力困住咗喺身體入邊咧，冇辦法排出汗啊，即係排唔到汗啦。咁啊，會頭暈啦，甚至乎休克嘅。咁啊，都係啲比較上麻煩啦嚇。咁如果你話係熱衰竭嘅，同埋中暑嘅，咁點都好啦。咁啊，一定咧就係要去到咧就係多啲休息噶啦。咁啊，如果你呢個天氣咁熱嘅話咧，咁啊，就算去海灘，即係哇，一有啲咩事就喺個海灘嗰度都跳落個海嗰度啦，咁樣游水啊啲水咧，其實都熱熱地嘅，咁啊，所以最緊要咧就係有啲遮陰嘅地方，攞翻把遮。如果你中意仲喺啲户外活動嘅，咁啊，都係最好就換一換啊，換翻啲室內嘅。如果你係户外工作嘅，冇辦法啦。咁例如係修路嘅工人啊，咁呢啲真係喺呢個時候咧，咁啊，希望即係承辦商又好，或者政府都好咧，多啲休息嘅地方俾佢哋。咁啊，休息嘅地方就即係唔好咁孤寒啦，最好裝個冷氣。咁啊，真係差好遠㗎，舒服好多㗎。咁你都想你員工即係。做嘢乾手淨腳，快嘅、靚嘅、正嘅咁樣，咁有個精精神神嘅體魄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嚇。咁所以今日嘅天氣熱咧，咁啊中暑又好，熱衰竭都好咧，希望大家就將佢避開曬佢，咁啊有一個清清涼涼嘅早上，咁啊最好啦嚇。 手指弹着魔法乐章，漫步走在沙漠里的被水泛起的时光，望不到边际的帝国，永远不出现的王座，我用长剑穿梭1920走过的部署，变得真的玛格丽特被我变成了苹果，朝鲜真的是我还是他原本沉默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连唱的歌词你又飞走，今天记得他这个花在不知什么酿酒，自由不绝的水墨，花朵优雅的烧带是这一种笔尖的一墨，漂洋过海的乡愁装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字都才能长出长远要的 小声亲近我们，巴黎斯的海岸，晴空下的夜晚，交叠梵谷点燃梦寐的太短暂，漫过桥上的帆，这世上的 上的热闹出自孤单。 有新歌听下，咁啊，周杰伦新嘅派台歌曲叫做《最伟大的作品》咁啊，系啊，都认到系佢，我听到有人弹钢琴啊，都系佢弹嘅，厉害厉害！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望一望早上六点五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3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啊，梗系生效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继续邀请到啊，职场 KOL 边一位咧，就系、是、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你好啊！ 早晨啊，早晨啊！ 今日有啲咩好嘢介绍俾我哋啲听众，等我哋可以舒舒服服先。 即系你放假，你会中意如果去旅行咧，啲咩地方即系你会选择会觉得啊好 relax 嘅？ 北海道啊，嗱有山有水啦，或者冲绳有啲过亿年嘅森林啦。咁如果你话清新嘅树林，亦都系令人好 relax 啦。 犀利！啊、 中部的一些田舍啊，或者是稻田啊， 都很正 啊。啊，九州的一些米厂啊，这些很简单，听下水流声都是很 relax 的、啊。 是啊，我呢就你刚才说这些日本都很多推介啦、 啊。日本以外都有很多的。 日本以外都有很多的。啊、我记得呢我自己第一次啊。有能力去旅行的时候呢、 啊、 即叫做自己孭个背囊走啦、 啊、 出走啦、啊、就是去一些东南亚的地方。 咦、啊、我小时候去东南亚去得很密的、哦。为 什么 我香港即是我的华侨亲戚在印尼嘛，我小时候在新加坡住嘛。 是、哦。但是呢我地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一个女仔朋友出走的时候呢就揀、是、了去泰国。 啊 點解呢就因為我喜歡陽光與海灘，可以玩水上 的遊戲。係啊，你都黑黑實實好聽 嘅遊戲啦。係啊，因為即係當年讀書嘅時候都會玩一啲水上嘅活動啦， 嗯、 即係例如威國啦咁樣啦。當年啦，咁、嗯、咧就發現咧，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好中意海嘅。 嗯， 係你會感覺到你一去到海灘，聽到海浪聲，其實就會好舒服嘅。 嚇、 啊！即係呢個係我即係冇留意啦，但係係一個喜好。 啊、海咧對我嚟講有。我係中意海嘅，但我好少會玩海嘅 技水啊！你 嗱，我首先我識游水嘅，我游水唔錯嘅，咁但係你個游海咧，我每一次都係有少少擔心，我懷疑係因為有一個陰影。個陰影就係咩咧？就係、是、我以前細個同即係屋企family 成班一齊咧，就去遊船河啦，咁啊幾個 family 咁啊一齊去嘅。咁嗰陣時咧，我就曳啊！咁我就由呢一個嘅船嘅頂部咧，就呀衝衝落個海度跳跳落去咁樣啦， 大膽喎、 啊，好大膽。咁跳落去都唔緊要，因為我識游水啊嘛。 嗯、 跳咗落去之後，你知由高衝落個海嗰度咧，咁你即係你個重量係你會跌得深啲啦。 咁 好啦，跌到落深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咧喺嗰度好黑，好凍。因為你 海係咁樣， 係啊，個海真係咁。你越低嘅時候咧， 好唔同啊！ 你講得啱啦，因為我成日都係游泳池啊嘛。咁我一去到一海嘅時候咧，去到哇好黑喎呢度，好凍啊！因為我沉到都幾低啊。咁我直頭發覺我身邊又睇唔到有任何嘢。咁我覺得我好驚咩咧？可能細個睇得大白鯊多，我真係好驚。噔噔噔會唔會有鯊魚嘅？我睇唔到，跟住咧搏曬命咁游翻上水。我係嗰一刻咧有。那個好強烈的感覺和那下嗰個畫面呢、 嗯、 我到而家我都記得很深刻。所以呢我就但第一我喜歡玩山啦、 嗯。 第二就是水呢我都是比較上是喜歡游游水池或者海呢都是游返嗰個浮池。 因為有救生員。 係啦浮波入面有防沙網以內的地方呢我就會安心啲。 哇咁如果有啲人行山呢、啊、跳落个潭度呢仲犀利。 跳落个潭度我会知道佢个位喺边。 但个深度好深㗎。不过呢其实呢我就 潭冇咩呀冇大白鲨嘛。 啊咁又系。 我觉得我系驚大白鲨、 啊。你真系被嗰啲电影影响咗。 嗰、那个系我阴影嚟㗎。 我呢就唔驚嘅因为我唔识游水。 係、啊、咩、啊、地球有四分三系水嚟㗎、哦。 但我鍾意海。咁但係所以我先話玩水上活動，因為我有一件 life jacket 噶嘛，咁、 哦、 我就冇咁驚啦，因為我都 即跳落海咧，企唔到嗰種感覺咧，都好恐怖。 咁你咪喺個海嗰度浮下浮下。 係啦，咁所以咧，我最中意咧就唔係跳落海游水，咁 聽海浪聲。 係啦，我最中意咧就去睇海啊。咁原來咧有研究發現咧，睇海會令到你更加快樂嘅，海浪聲可以刺激你嘅大腦，令到你身體健康。咁所以今日最大嘅推介咧就係、是，喂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個咁便宜嘅消費，做咩唔去啫？系咪先？同埋咧，因為我由細到大咧，我十歲到啦，我就即系住嘅地方咧、就係喺海邊噶啦。即系我而家住嘅地方都係望住海峽噶嘛。 哇！ 係咯。咁所以由細到大都會聞到，即系我自己聞到海水味係好開心噶。 嗯。 即系唔知點樣形容俾大家聽，可能就係因為我由細到大喺海附近，即系我唔係漁民啦，我唔係水上人。咁、但係 唔識游水。 漸漸地，原來即系呢個研究咧係話翻俾我聽，點解我細個咁中意海？原來係令到我快樂嘅。咁所以咧，即系第一樣嘢啦，原來。在很早以前十八世紀外國有些醫生呢都是鼓勵人呢去海灘呢是一個即是有一個治療的用途、啊、 嗯 是啊 海灘 是啊去海灘 即是未必是曬太陽所以聽一下感受一下個海 沒錯、啊、除了聽之外還可以感受的、啊、 因為海是我又知道了是我們生命的來源啊， 係咩？ 係啊， 係，所以我咁中意食魚。咁但係咧，同埋咧，另外有一啲嘅 科 學家咧，都會有發，即係有去研究發現咧，去研究啲咩人咧？去研究嗰啲住喺海邊嗰啲居民啊，即係同佢嗰個。你住在海邊同你的健康有冇一啲影響 啊？你哋真係感覺，我真係覺得住海邊啲人咧， 係 happy 啲嘅，係咪啊？ 個感覺係 happy 啲喎。 系 啊，漁民除外啊，漁民都可以好 happy 嘅。不過感覺上漁民因為要營營役役啊。 原來咧，佢哋嘅發現咧，即係呢個研究啊，就係話啦，原來海浪聲啊，能夠幫助都提高我哋嗰個自我意識同埋嗰個情緒健康。 嚇、 啊！即係聽到嗰個海浪聲。 嚇、 啊！咁我又覺得係嘅，即係幾和，即係係咪和諧啊？ 嗯。 有時去到放假咧，你淨係攤喺個沙灘度聽一下個海浪聲，咩都唔好做，你齋用耳朵。 嗯。 其實已經是可以幫你放鬆心情 嘅。哇！呢、這個都幾好嘅方法嚟嘅喎。 同埋原來咧曬太陽咧、啊，即係你去到沙灘曬太陽咧，係嗰個熱度啊，其實原來都可以令到你有一啲即係身體有啲化學作用咧。 放鬆， 放鬆係啊，令人開心 嘅。唔怪之得啲人咁中意曬太陽，話曬完太陽之後個人啊個人好正啊，好舒服啊。 係啊，但係防曬係一定要做嘅。 係， 即係千祈唔好漏咗啊！ 即係呢個係一個譬如我哋覺得舒服，始終人咧都係。好多物質組成啦，係咪先？咁我哋令到因為曬太陽，喺我哋身體入邊某一啲嘅化學物質起咗作用，令到我哋覺得舒服咗。 因為咧，其中有一樣嘢，你記唔記得我哋腦裏邊有一個叫血清素嘛？ 啊，記得。 其實佢嗰個其中一個，你聽海浪聲啦，啊、我哋之前講嗰啲副交感神經啦、啊，其實透過你一啲觸覺啊，你摸啲沙啊、海水啊。 嗯 聽啊，其實都可以激發到翻一啲，即係個腦裡面有啲運作啊，刺激到啊， 就會釋放翻一啲快樂 一啲快樂嘅物質出嚟咯。其實我覺得大自然都俾到好多嘢我哋， 大自然 去治療。 其實有陣時樹林之間嘅風聲，咁啲風吹過啲樹木啊，嗰種嘅聲音咧， 嗰啲好正。 樹葉互相拍打嘅聲音啊，都係一種咧令人哋覺得幾舒服嘅。人咧始終都係生物嚟嘅，我哋住喺石屎森林嘅時候，有時會令到我哋太過枯乾，壓力太大啦。接觸翻大自然咧。有山有水咁樣咧，個人係自然。 同埋香港咧，真係一個福地。你諗下，我哋有山有水有海，其實有啲住內陸嘅地方嘅居民咧，佢哋見海咧，其實真係好難。 譬如北京咁樣， 係啊， 係咪？ 你住高原嘅青藏咁樣嗰啲，都唔會即係咁容易接觸到海咯。咁所以其實香港人咧，即係我哋都好好嘅。咁趁住週末離開下屋企，去揀一個外島又好，沙灘又好，去下接觸下呢個大自然，可以吸收翻一啲正能量，令即係聽下海浪聲，令到自己開心啲咯。 嗯，好，唔該曬 ，Cycle， 拜 拜。Bye bye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跟进的机会。另外，李家超话，行政会议寻日开会之后将会休会，复会安排另行公布，但是期间。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已经咧嚟到朝早嘅7:09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同听众一齐睇睇先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个咧，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都先睇一睇咧，就系出边系29度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呢几日咧都系热噶啦，咁啊大家就注意住呢、這个即系自己身体啦吓，咁啊太热嘅时候记住休息一下啦，咁啊朝头早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 OK 嘅 ？OK 嘅， 好咁就好啦， 都系讲翻诶俾你听啦， 好， 就系较早前咧呢一个石荫嘅水管急修仲未搞掂噶吓，喺、石荫嘅同。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继续改道行驶。而隧道方面都是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道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樽颈位就比较慢车。交通消息就是这么多啦。 哦，咁今朝交通真的挺好。 是啊，不错的。 是的，可能大家都放慢脚步。慢咗， 你呢个可能我都不敢说啊。 慢咗就反而系快咗，成日都讲嘛。因为天气热咧，你有阵时觉得，唉，天气咁热，唉，唔好行咁快啦，咁样都唔出奇喎。 但系我发觉咧，天气热咧就多咗坏车嘅。 哦， 壞車，所以咧，我哋琴日咧朝頭早繁忙時間咧，都係啦幾宗嘅路面嘅擠塞咧，都係因為壞車影響。 我尋日傍晚時分喺街道上邊咧，都見到有汽車咧，即係啱啱喺個燈位前邊， 係 就壞咗啦， 因為太熱啦， 係可能太熱啦，咁又未必個個都可以，即係叫提一提下啲駕駛者喎，咁佢即係車頭。那個位置咧，即係引擎的位置咧，即係有啲冷卻劑放冷卻劑嘅地方嘅。咁嗰個咧就真係令到你架車咧就可以 cool down 翻，就唔好太熱嘅。嗰個咧其實係會消耗品嚟嘅。啊，耐唔耐要添加嘅，咁佢嗰度咧亦都寫畫咗啲 線， 係啊，畫咗啲線，加到幾多，最少要有幾多咁樣。如果你最少嗰條線咧都已經跌曬落去嘅話咧。咁最好就快啲加翻啲冷卻劑啦。咁天氣熱嘅時候咧，即係冇嗰啲咧，架車都好快燒着嘅，真係。 咁即係快啲留意，快啲要留意住呢個位條線啦。 冇錯啦，係啦係啦，嗰啲冷卻劑即係唔知有啲係粉紅色，有啲橙色咁樣嘅，好呢啲古靈精怪顏色嚟嘅。 哦，係啦，留意一下好。 要留意啊，係啊。 如果一壞咗車咧，你喺路面度好危險 嘅。係啊，正常架車都會著燈嘅，叮一聲話俾你聽，有啲事嘅，咁可能有啲車就直頭話俾你聽，你個冷卻劑冇啦咁樣。咁但係就最好自己就望一望啦。咁啊，呢啲天氣咧就好需要嗰啲啦，架車就如果唔係就架車真係過熱咧，可能無端端行行下同你著紅燈咁啊，咁啊麻煩啦，又影響嗰個路面嘅情況，係啦。 冇錯，多謝你温馨提示啊！ 要啊，呢個真係要啊，因為汽車同我哋都怕熱啊嘛。 冇錯，咁啊講咗汽車之後咧，想講咧今朝咧提一提小白，我講唔係提一提，係大家商量，唔係商量嘅，傾下啫，單車咧，因為咧早前啦。單車意外咧就不斷都有啦， 一直都有噶啦， 係咧，一直都有嘅。咁啊，睇嚴重定唔嚴重咯。咁而家咧運輸局咧就提議咧，明年開始修例，強制所有嘅單車啦、三輪車同埋多輪車嘅人士同乘客咧，都一定要戴頭盔。如果違規嘅話咧，就會罰2000蚊啊！即係你點睇咧？ 即係見到嗰啲家庭車，有啲譬如可能坐四個人 嘅，多輪車叫家庭車咧，冇錯。 係啦，有啲叫家庭車啦， 三輪車啦， 係啦，三輪車亦都有啦，咁樣。咁嗰啲咧，其實就平衡當然會冇乜問題啦，咁速度亦都慢啲啦。咁如果你話喂嗰啲都要戴頭盔咩咁樣？咁喺路面上面，始終咩叫意外？你諗唔到啊嘛，係咪先？咁如果你話家庭車嘅，咁戴頭盔都有個好處嘅，因為有陣時你坐前邊。即係你唔係腳踏嗰個人啊，你唔係控制嗰個人啊，你坐前面嘅時候，譬如有時小朋友坐啊，或者有時父母貪得意會同佢坐嘅時候咧，嗰個位咧其實有時都容易，即係好似你一架車嘅車頭咁樣。咁一有啲咩事咧，其實如果冇個頭盔幫你擋擋其實都危險嘅。雖然話就話速度慢啫，咁但係有時你譬如斜佬，你點知啊？ 冇錯，所以解釋嘅人士就係好似你頭先咁樣解釋咯。我睇報紙就係咁樣講咯。係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單車咧帶頭嗰係好嘅。踩單車咧，因為點解咧？我而家見到越嚟越多咧踩單車人士啊，因為我屋企樓下咧就係單車徑。 我見到啊， 荃灣。 我一直行過你屋企樓，哇，好多喎、 啊！行屋企樓都唔嚟揾下我咁樣，哇，多到不得了啊！真係。 好多啊！即系佢直头啲人喺度休息啊，有啲人喺度成支箭咁飞过都有、啊。 不过你知啦，每立一条法例咧，当然系有反对同埋唔反对嘅声音啦。好、多人都会啊，就有啲人赞成，有啲人唔赞成嘅。不过咧，依、一个法例咧，未来会唔会涵盖到个年龄层咧？大家咧都要留意。不过我想讲样重要嘢嘅，小白，喺我喺我屋企楼下噶，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因为咧原来咧荃湾运输署讲嘅吓，荃湾西海旁嘅单车停泊处，由于太多单车啦，要清场啊。 哦， 原来琴日已经开。次我睇到呢件事，我今朝一定要同大家讲啊！记住啦，喺丽城海皮橙色嘅隔音屏，因为我见到锁咗好多单车喺度啊。咁原来咧喺呢个位泊停泊嘅单车咧，原来琴日开始俾三日时间你啫，即系最后今日同听日啦。期间请勿摆放呢个私人物件，如果唔系任何物件咧，系会被清除，即系佢会移走晒你嘅单车。充公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心爱嘅单车摆咗喺丽城海皮橙色嘅隔音屏啊、因为我见到真系好多单车挂晒喺度，唔系挂晒喺度。 即系今次个执法行动就喺嗰位啦、 啊， 其实全香港唔少嘅地方，即系火车站旁边啊、屋苑楼下啊，好多嘅地方咧，啲单车都系长期揸喺度嘅。咁你见到有啲系铺晒尘啦，咁啊落完雨之后又晒翻干，又如此类推，都唔知几多次啦。咁已经又残又旧啊，你摆到明睇落去咧。是不会有人想再踩的，那些呢其实真的 很占位置、 啊、其实那些真的自己不该负责任，但我看到有些很多靓车都泊在这里，所以今早听到晨光交通天文台的朋友，如果你有朋友住在有些车真的泊了在丽城海皮橙色的隔音屏，麻烦叫他搬走，因为最后今天至到明天、即是今天13号原来昨天开始了，14号的6点之后他就没有了，因为之前呢、 清晒了，就 清晒了，会被他搬走、所以大家心爱的单车记得快点去拿回走。 心爱的单车，如果譬如我之前都有个心爱的单车嘅、我都宁愿喺屋企整个架， 啊、 即系摆起佢咁样，你当装饰品又好，或者悭位都好啦，咁样 系， 即系感觉上舒服啲咯。 你屋企大啊嘛，小白 唔系嘅，而家有好多相 啊，系可以接得埋嘅， 即系接埋，又或者就系挂喺埲墙 啊，冇错， 当饰物咁样 啊，你呢个讲得啱， 系啦，咁因为架单车你中意噶嘛，咁你中意嘅你都。有陣時你就咁擺下低，你都擔心會俾人攞咗啊、刮花啊咁樣，咁會有呢啲諗法咯。 係咯，你我都知道，所以咧做你太太仔女嘅戲喎，你中意嘅嘢你會好錫啊嘛。 哎呀，做你老公嘅老婆都好啦，即係你係最好啊。 係咁啦。 好啦，唔該曬 Didi。天气方面啊，喂，阿欧唔好热亲，而家有冇热亲先啊？欧 冇啊，还好啊，我呢排都晒得好黑啊，即系想自己想皮肤啊，健康啲，健康嘅肤色啦、不过你哋头先咧，即系搭下嘴先。你哋头先讲单车嗰坛嘢咧，话、清走啲单车咧。阿 Didi 咧，可能觉得哇，啲单车仲好靓，点解啲人就咁泊喺街？其实咧，泊得喺街嗰啲单车咧，根据嗰啲单车群组咧，系有个价值噶。因为你都知道啦，即系周街嗰啲泊嗰啲单车，就算你有十条链锁住咧。啲人一樣會 係啊，即係要攞嘅，其實佢一定會要走你嘅。老實講，即係我哋呢啲一般市民心態啦。 唔係心態，我細個試過俾人哋攪走咗幾架單車啦，所以 我都試過啦。 我發誓一世都唔會再擺啲嘢喺街咯，係啊， 係啊。 即係跟住咧，單車群組嗰啲朋友咧話，如果你架車 under 1000蚊咧，你可以擺喺擺街咯，阻住佢。如果你只要啊稍為2000蚊，你都冇擺街，一定聽日就即刻俾人點走咗。 係啊， 呢個亦都係定律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話擺喺街啲單車，佢可能外表靚嘅，但係個價錢應該都唔太靚。好似即係你貴啲嘅單車，有啲譬如我做訪問啲嘉賓啲單車， 咩太合金嗰啲 3000蚊。 系哦， 唔系啊！ 而家啲成10000蚊噶啦，而家啲单车，佢哋玩啲公路单车，真系10000几蚊起标噶啦， 好夸张，好夸张。咁所以你会唔会抌10000几蚊喺街 啊？我梗系唔会啦，所以我头先咪同 Didi 讲咯。如果我真系有个心爱嘅单车咧 ， 我点样我都会留，即系摆翻喺屋企。如果我屋企冇位置咧，我情愿唔买啦，因为我预咗咁摆街又唔安全，自己又唔安心。 系，仲有一个选项嘅就系迷你仓啦。好啦，咁啊，即系同你哋搭下嘴啊，讲多几句，讲翻天气先。今日咧个天咧要几蓝有几蓝啊，啲云有几白有几白啊，咁啊好舒服嘅一个天气。除咗又系嗰句咯，热咯，因为咧依家夏天咧个天咁清咧，你望向狮子山啊，或者即系我哋除咗狮子山，仲有其他山可以睇到喺广播道呢个位，哇，全部咧青青绿绿咁样咧。 係好正嘅。即係你話，即係我遠少少咁樣望咧，譬如飛鵝山未有個圓形波波嘅， 係啊係啊， 佢嗰、那個 飛鵝山係筆架山嗰度都有嘅， 係啊球體啊，即係總之呢啲球體咧、啊，你正常咧，如果天氣唔好咧，你望上去睇唔到啲咩啊？ 係， 哇！依家好完整咁樣， 好清楚， 成個都可以睇得到。 係啊， 天朗氣清嘅一日啊！咁希望大家舒舒服服过星期三嘅吧，好嘛？ 好，唔该晒啊，唔该晒。咁出边嘅详细天气方面天晴，日间系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嘅，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咁啊本周后期有几阵雨，咁啊啲雨咧即系希望可以降降温啦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另外要注意嘅咧，又系不厌其烦提提你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出边咧，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都要注意住呢个补水啦，同埋多啲咧就去翻啲阴凉嘅地方，好好地休息一下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我有听过话咧，趁夏天嘅时候咧，要好好咁样养生同埋调理身体啦。其中一个好普遍嘅方法咧，就叫做天灸。可唔可以今朝咧请教下你，到底乜嘢系天灸咧？ 系啊，嗱大家都发觉咧，呢排个天气好热啦，吓又小暑啦，即系天气热得嚟咧，真系热到咧啲气即系唔喐咁样啊，好似大家去蒸笼入边焗住咁样啊吓。其实咧，我哋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春夏咧养阳嘅，咁而家系一个养阳嘅好时机啦。嗱，之前我都讲过咧，夏至可以食下羊肉啦。咁而咧呢个夏至开始去计算咧，我哋又叫做三个庚日啦。呢、這个庚日咧，我哋基本上咧系一个代表肺嘅意思嘅庚嗰个字。咁所以我哋咧呢个时候咧养翻咧我哋嗰个嘅肺啦。例如咧，我哋常见而家有一啲冷气病啦，都市病就系一啲鼻敏感啊、哮喘啊或者敏感咳啊呢一啲咧，都可以通过咧呢个天灸，我哋计算呢个天时咧，去贴一啲药咧，去咧令到我哋咧身体嚟讲咧会温通，可以去一啲寒气噶噃。 咁除咗话去寒气之外咧，系咪真系任何人士就算冇寒气咧，都可以咧用一用呢个天灸嚟调理嘅咧？ 其实咧呢一个疗法主要咧就针对去寒啦。咁讲真啦，我哋都市人咧基本上咧都冇乜边个冇乜寒气噶啦。例如我哋都系饮冻嘢啊，或者食冻嘢比较多啦。甚至咧有啲 patient 都同我讲话，喂，我好戒口噶啦咁样。咁但系你 office 咧 ，office 都系有冷气啊。咁所以基本上我接触冷气机会比较多，虽然出面比较热啦。咁但系我哋受暑气机会咧都唔算太多，因为我都系冷气地方比较多。除非你成日真系出去户外啊，户外工作嘅朋友啦。又或者是真的去游水啊，咁样可能晒成日啦。如果唔系咧，我哋得到暑气机会咧就唔算太多嘅。 我自己咧就觉得自己疑似中暑啦，因为咧连续两个星期嘅周末咧都出咗去户外活动玩咗全日，跟住之后咧就头赤赤、攰赖赖咁样啦。 哇！呢个就真系做咗暑气喎。嗱，中暑当然啦，我哋就会即系晕倒啊，呢个比较严重啲嘅情况啦。咁但系轻强啲咧，我哋叫做受咗暑气，即系头先好似咧你所讲啦，哇，觉得好攰啊。攰奶奶啊咁样啦，少少头重重，好似作感冒嘅感觉啦。咁通常咧，身体好嘅话咧，我哋瞓个觉咧，饮够水咧，都会可以 OK 嘅。咁如果咧有呢个情况，因为我哋有小暑啦嘛，系咪？咁你都可以咧，即系煲一啲咧，即系一啲瓜汤啦。常见嘅话咧，可以有冬瓜啦、老黄瓜都得嘅。咁不過咧，呢啲冬瓜、老黃瓜呢啲湯咧，咁佢就寒涼少少。如果你話，我都唔知道，身體好似渣少少，咁可以節瓜，節瓜湯咧就冇咁涼嘅，咁樣。如果咧有啲朋友都好中意，喂，而家有西瓜喎，好正喎，咁樣。如果真係曬一成日咧，都可以食下西瓜嘅。如果好似頭先我講，喂，大家都唔係成日好曬嘅，主要咧都係喺屋企入邊啊，或者冷氣地方比較多咧，咁西瓜就要少食啦，唔好食咁多啦。 好啦，咁如果食得太多呢啲寒涼食物咧，可唔可以又試下做天灸嚟到咧驅下呢啲寒氣嘅咧？ 嗱，天灸咧係一啲嘅藥粉嚟嘅，咁我哋佢將一啲分温發散嘅藥啦，例如一啲我哋講嘅細辛啊、白芷啊、白芥子啊、附子啊呢一啲肉桂啊咁樣咧，咁我哋咧將佢咧磨成粉末啦，然後加一啲生姜咧汁，然後撈埋去變咗啲藥泥啦，我哋貼喺一啲穴位嘅。咁常用呢啲穴位咧就有肺腧、脾腧啊、腎腧呢一啲嘅穴位，咁我哋有温通嘅作用。咁當然啦，你話喂，我食完啲寒涼嘢，咁做得唔得嘅咧？咁樣啦。 其实咧都可以做嘅。咁、但系我哋当然啦，预防胜于治疗嘛，唔系话咧，我呢一方面咧就饮冻嘢，另一方面咧就贴天灸嚟排翻佢噶。咁而一样要注意，有啲朋友咧，如果皮肤咧比较容易敏感啦，又或者咧好惊咧有瘌嘅话，就要小心啲，因为一个疗法咧，其实叫做发泡疗法嚟嘅。佢咧系有机会咧出水泡而有印嘅，或者有瘌嘅，咁呢个正常嘅现象嚟噶。咁但系咧，大家有心理预备先，即系譬如我有啲 patient 话，我唔介意，最紧要我健康嘅啫，咁佢哋咪可以贴咯。咁但系有啲咧，尤其啲妙龄少女咧，佢可能着衫咧就要即系要靓啲啊，咁样嘅时间要留意嘅话咧。佢可能要考虑下，要同医师去倾下咧，呢个疗法适唔适合佢啦。 Terry， 我真系想问一下咧，其实咧天灸咧痛唔痛嘅咧？ 哦，大家都会天灸谂起针灸咁样。 系啊， 嗱，其实针灸咧的确咧，我哋用啲针啦去刉穿一个皮肤咧，入到身体入边啦，去一个嘅穴位嘅。其实一般咧针灸咧针嗰下咧。都唔会好痛嘅，佢即系过皮肤嗰一下啦。咁嚟针灸，针灸虽然我哋惯咗讲，其实针灸分两个部分，一个叫针刺，一个咧嗰、那个灸咧常见就讲艾灸啦，即系咧可以话咧点一啲艾草啦，喺一啲嘅部位，例如常见有腹部啦，或者足三里啊、脚啊啲嘅穴位啊，又或者系背脊啊、腰啊咁样啦。咁咧呢个所以针灸系包括咧针刺同埋艾灸嘅。 系。 咁而家咧呢、這个天灸系咩意思咧？天灸个灸咧就只系灸。火即系同头先讲艾灸个灸都系九火，即系都比较温热嘅话，即系用温通嘅意思。咁、所以贴天灸咧就好似咧，即系贴啲嘢落个背脊度咁嘅啫。咁、其实如果冇乜太大嘅反应，即系有啲 patient 咧，其实贴完咧贴两个钟啊，咁都可能冇乜反应嘅，咁、都唔使惊嘅。有人系皮肤 OK 嘅，亦都唔代表佢特别差或特别好。吓，呢个每个人嘅皮肤唔系好同嘅啫。咁所以咧。那個是絕對是不會痛的，除非呢真的可能起了水泡啦，當水泡去有水泡的時候會比較痕一點，又或者它痊癒的時間可能有點痛這樣之外呢，基本上就在即貼天灸器就不會痛的。 Terry， 剛才你說到天灸其實是最好是幫人驅寒，那我又很想問一下，其實有沒有什麼的人士，譬如說男士、女士，還是是長者、小朋友，哪一類人會比較適合做這件事呢？ 我哋咧通常咧讲话咧，大约咧两岁，如果小朋友做咧两岁以上到啦，点解咧？因为如果佢有任何嘅不适啦，头先讲可能皮肤比较痕啊嗰啲咧，佢都容易讲到出嚟。如果 B B 仔咧有时嘅不适咧比较难表达啦。而另外咧，长者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大部分嘅长者咧都系你摸下佢哋手仔脚仔都会比较冻啲啊，咁所以都系比较偏寒嘅体质啦。咁而咧，我哋女士当然啦，譬如常见有问题就系M 痛啦、月经唔舒服啊，或者就算男士都有可能易肚痛啊、肚屙都有啲皮肤嘅问题，呢一啲咧其实都可以贴天灸嘅，因为好多时呢啲都系同寒啦、湿啊有关系噶。 咁所以其实咧，任何人士咧，如果经过医师诊断咧，发现佢哋系 OK 嘅，可以做呢一个天灸咧，都不妨可以试一试嘅。 系啊，亦都可以咧问下医师嘅意见啦，同埋可以配合埋咧中药啊或者针灸啦，咁一齐咧令到咧我哋天灸呢一个疗法咧更加可以事半功倍。咁除咗咧话做今年之外咧，我哋冬天有个叫做三九天嘅天灸啦，即系比较冻嘅时间啦，亦都咧有研究咧做过咧连续三年咧去做天灸咧，其实效果就会更加巩固啦，因为啲病人都会话咧，做咗一次。冇乜感覺喎，咁樣嘅。咁其實咧都唔出奇嘅喎。我好似咧，我哋做運動，我每做完一次咧，我第日就覺得自己哇，心臟力健啊，咁樣噶嘛。咁有時咧連續做啦 ，keep 住做咧，效果會更加好。咁亦都有病人問我啦，喂，係咪做三年就唔使做咧？咁樣其實咧呢個療法咧，基本上可以 keep 住做嘅，就好似 keep 住做運動咁樣。只不過咧。有個研究去做咗三年，因為研究始終有佢嘅限制啦，做咗三年咁解啫。 係，明白。 係啊，而家可以問下醫師啦，因為星期六開始噶啦。 不過咧，嗱呢啲嘢咧，全部都係咧講自己嘅體質，同埋亦都係因人而異嘅。咁所以咧，建議大家即係頭先所講嘅一啲資料咧，就只供參考。如果真係需要做或者身體唔舒服嘅話，就一定要自己去睇醫生啦。 係啊， 今朝早唔該曬 Terry， 唔客氣， 拜拜。 多谢 Terry 同埋 Barbie 嘅，咁啊，转头啊，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都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而家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今日系7月13日，星期三，农历6月15，适宜嫁娶、纳采、出行、开市、动土、上梁、移徙、入宅、破土、安葬。 小白同琴日差唔多、啊。 Kitty， 咁可以安心啦。今日记赴任， 咁啱今日要做，改期先， 唔使特登改嘅。今日都系国际薯条日啊！ 我会同朋友享受唔同嘅美食，欢度时光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276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58宗本地感染，再多一个患者离世。两间安老院舍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新增感染个案，每间院舍分别有一个院友感染。学校方面，285间一共呈报369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疫情持续，预计两星期后确诊宗数升至5000至6000宗。医管局已经调动人手抗疫和调整非紧急手术。入境处表示，由2020年至上个月底为止，有超过900,000本特区护照过期仍然未更换。入境处即日起至9月初推出特区护照流动申请服务站，以宣传车形式走访全港18区，協助市民即時申請或者續期特區護照。現在一共有兩個流動服務站，市民可以在入境處網頁查詢服務站最新動向和預約。入境處助理處長范曉星說，不少國家開始放寬入境檢疫措施，各地旅遊有望逐步重啟，提醒市民準備外遊的時候要留意特區護照的有效期。很多国家都要求有半年或以上有效期才可以入境，呼吁市民及早更换已经过期的特区护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涉及新冠病毒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 BA.5 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正在全球持续蔓延，认为疫情远未结束，建议各国恢复口罩令和改善通风等的措施，阻止病毒蔓延。谭德赛警告，病毒正在自由传播，部分国家未有根据自身能力有效管理和部署检测、治疗和疫苗接种，无论是急性病例的住院治疗还是长新冠的个案都在持续增加。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说，近期的检测数量减少，连监测和基因测序都减少，阻碍对病毒变种的评估，令人无法预测传播的趋势。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大榄转车站。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大榄转车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圣德勒撒医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 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在封路方面，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要全线封闭，几条的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7号全民运动日，大家一起出身汗，享受做运动的乐趣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话唔系自肥都冇人信啦。 继续过，然而难过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愿无论行主角都有份数，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波。继续信，然而难过继续信如最初，信着我，事态明明都永不结落，仍然能信。 风配合佢由细到大都咁中意嘅动漫主题，自肥之余 ，AK 想提醒自己同埋乐迷保持童年初心，就好似动漫中嘅主角，总系勇往直前。作曲编曲 Nowhere Boys 填词 Oscar， 编曲王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K 信之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们请来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朋友、教练，来同大家一起倾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你而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直播室有梁榮忠、Kitty、崔傑彤同埋阿 O 喺度嘅。 嗯，咁啊講下飲茶啦，朝頭早咁啊，食安中心咧又有個新嘅報告出嚟，就話咧好多種點心咧都係好高嘅呢個鈉含量啊咁樣。咁啊呢啲都唔係新鮮事。 咪有冇第二樣嘢？即係譬如有邊一樣點心係唔超標啦？不如講。 哦，唔超標啊，真係少啲。有啲係好啲嘅正腸粉啊好啲咯，但係你去到飲茶正腸粉就 wow 唔到你啦。 但係冇用啊，你正腸粉。 ，通常你會點豉油噶嘛？ 係啊， 豉油或者啲醬啊，嗰啲芥醬嗰啲咪又係超咗。 冇錯，鐘哥真係一語中的。講呢個啦，食安中心咧就提醒市民啊，進食點心嘅時候，嗱一陣先逐一細數啊，究竟有啲乜嘢鈉含量好大機會超標啦？如果依家聽緊收音機又準備去飲茶嘅你啊，可能今日避一避，唔知今日聽日都避一避，後日都避一避。礼拜六日先食一嘢，咁可能会相对好啲，因为 控制个份量咯。 有好多退休人士日日都饮茶噶嘛，即系比如我阿爸阿妈咁样啦，佢日日都饮茶。 你知唔知诶嗰个份量系几多啊？其实一早讲咗俾你听嘅，饮茶叫做乜嘢啊？一盅两件啊嘛，其实食两件噶咋？你佢如果系可以食多啲，就叫做一盅三件啦。 咁又系， 两件噶咋？你食多过两件就唔健康咯。 呢个真系传统智慧。讲翻头先，钟哥话饮酱咧就进食嘅危机咧就升两倍之多。 哇！ 咁首先咧有学长知识啦，即系通常我哋用点酱噶嘛，点呢个字系写唔到出嚟噶嘛， 系 点咁样 ，D I M 咁样， 唔系佢好似有个尖酱咁样，即系有四点喺下面噶嘛， 啱啊啱啊，系啦，呢个就系文化啲嘅写法啦，或者书面语嘅写法啦，咁大家又可以学下呢啲字啦。总之食安中心就话，饮酱啦嘅进食危机就会增加啊。咁如果你话落多咗豉油啊，或者嗰啲甜酱、咸酱、甜酱、辣酱嗰啲咧。咁啊，會令到個風險增加，你鈉含量好容易超標。不過咧，我想問下兩位拍檔先，先講啲唔健康嘅。你平時去到酒樓嗰度啦，或者依家咪好多嗰啲點心鋪嘅，你哋食開邊幾款點心？ 有邊幾款揀？ 有好多揀，好多揀，好多揀。 最普遍咪一定會嗌蝦餃咯，蝦餃係最愛，係啦，一定叫嘅。咁有時我身邊嗰個就最中意食鳳爪啦，佢一定會叫嘅，即係好多醬嗰啲醬汁鳳爪 咧，好健康嗰啲啊， 你唔好即刻 我都中意嘅，不過我都中意啊。 你自己講蝦餃嘅時候，我就中意食蝦餃，不過我身邊嗰啲又 好 多醬 嘅， 又再擠啲醬落去啊，鹽果兜都唔夠啊。 唔係啊，但係我發現咧，以前食嗰啲鳳爪好似冇咁結嘅啲醬，我而家發現咧有啲即係唔同酒樓啦，佢直頭 係 好似結咁樣咧，就會令到你係啦，就會覺得好似好鹹或者。好肥咁样啦， 可能佢要专登分开白云凤爪同凤爪嘅分别 啊。哦，仲有包汁凤爪啦， 系啊，惊你有偏色差，系啊，惊你攞错咗点心。 但我想话咧，有啲酒楼咧，你特别想去就系因为佢好似钟哥咁讲啦，佢有一啲普遍酒楼冇嘅，普遍酒楼即系头先讲嗰啲啦，即系咩糕啊嗰啲， 实有噶嘛， 鸡杂啊咁啦。咁但系有啲咧，佢会有啲怀旧嘢嘅，咁你会特登想去试，譬如你话搵啲灌汤饺咁啊，未必间间酒楼都有，咁你就会。有喎，咁啊叫你食下，或者有啲糯米包咁樣咧，咁你又會，唔係間間有，係啦，唔係間間有，即係黃色好薄個皮包住嗰只咧，咁你又會想叫嚟食下，咁所以呢啲咧反而就係你會諗啊邊間酒樓仲有呢啲咧咁。 哦，鍾哥咧。 其实咧，你嚟嚟去去，就算佢有几多新款咧，你永远都系想叫翻最传统嗰啲嘅，即系一定会。你 就虾饺烧卖啦， 虾饺烧卖咯，虾饺烧卖、山东牛肉， 系 即系我最中意嘅。我反而如果係最中意啊，我每一次都會點嘅就係山竹牛肉，反而係，因為呢個又係我自己最愛嘅一個味道啦。 好彩我次次飲茶都有叫山竹， 山竹牛肉。另外有一種咧，我唔敢肯定係咪間間有，不過我去親都要即係希望有啦。就係嗰只蜜汁叉燒包，即係細細只嗰只咧，但係好似一個西餐包咁樣嘅，但係裏邊係擺嗰啲 我嗰個就係甜餐包，即係係叉燒餐包， 叉燒餐 包， 叉燒餐包咧真係好傳統， 先 揾得到啦， 嗰個好老實，好難揾到一啲正噶嘛。 等我幫你揾下啦，叉燒餐包就真係好難揾啦。嗱，回應翻頭先 Kitty 講咧，傳統嘢咧我就好中意，所以咧我其實依家飲茶咧我唔食蝦餃嘅， 點解啊？ 我覺得好普通。 但係好傳統喎，都 哇特點嚟㗎，普通 唔係，即係間間酒樓都有，我唔食。反而咧，我而家去一間酒樓啦，我專食懷舊嘢，煎腸粉咧。 煎腸粉， 我即係隔咗咧有八年咧，大概七八年咧，未喺正統嗰啲酒樓食到煎腸粉。 你係齋煎嗰啲啊嘛，即係唔係 XO 醬煎嗰啲啊嘛？ 唔係炒嗰啲，係齋 煎 蒸嗰啲。 舊時點心車嗰啲煎法， 銀色嗰架車喎，不知幾回味。 佢會煎到咧啲皮咧硬咗㗎， 係 硬咗，唔係脆。 喎，留意翻佢天啊硬咗，即係你嚼落去咧，佢有嗰啲皮咧係會有啲黐牙 硬嘅，甚至有啲硬嘅感覺。 嗱，我特登咁樣講咧，我唔係醜化佢，呢、這個先係兒時嘅味道啊嘛，即係你阿鐘哥琴日。早兩三日講雪糕都話你兒時嘅味道， 食翻個味道啊！回憶， 跟舊時啲腸粉就係啲粘米粉就唔知棘住有笪嘢開唔勻嗰啲咧，你食落去咧好似嚼緊香口膠咁樣啊！我中意嗰啲，同埋無限落醬咯。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呢家都好盛行噶啦、就係呢個仿魚翅餃。仿魚翅餃咧，咁大家依家梗係好少食啦、 哦。商品說明條例啦， 唔俾 係啦， 咁咪仿咯， 係啦，所以要仿啦。 第一，其實你僆仔食啲魚翅餃，我深信都應該冇乜魚翅嘅，除非你去啲超級貴嗰啲酒樓啦。我 而家都唔食魚翅啦，好多人都 我自己都唔食魚翅，但係咧仿魚翅餃好食嘅地方係咩咧？佢揾啲咧素翅啊，懟咗入去。但系咧，魚翅餃好食咧，係佢入邊啲木耳啊，係嘛？即係好嚼勁噶。嗰啲餡咧，同你平時食嗰啲其他嘅唔同嗰啲，譬如素菜餃啊，或者香西唔知乜乜乜餃啊嗰啲咧，係好唔同噶。所以咧，我又追求翻咧呢個魚翅餃，我又揾到一間咧，食仿魚翅餃咧，好似真魚翅咁樣嘅。跟住咧，你食落去，哇！系正喎，同埋佢收得唔平噶，佢都去到頂點噶。 系 仿魚翅啫，唔係真魚翅喎。 咁你揾埋咧，有冇有鵪鶉蛋燒賣啦？即係好，我又好耐冇見過啦。鵪鶉 你好耐冇見過啊？ 好耐冇見過。 我帶你去見識下。 都有都有，間唔時都有。 你細個成日帶我見識，我帶你見識 下。 係機會啦，唔係咁啊！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咁啊都要講翻個啱啱出呢個食安中心嘅報告嘅。咁啊嗱，如果你咧就成日食呢個叫做鮮蝦春卷啊。或者咧呢、這个虾肉嘅烧卖咧，个钠含量就最高最高嘅、根据呢个食安中心讲，嗱， 竟然 虾肉烧卖咧个钠含量咧就系590毫克，系香港人常吃点心嘅最高值嚟噶啦。第二位咧就系呢个鲜虾春卷，第三位咧先去到钟哥喜欢嘅牛肉球。牛肉球咧只系440毫克嘅啫。 咁、我成日都超标啊！ 但有好多抵食啲同埋好啲嘅，就系叉烧肠粉啦、牛肉肠粉啦。咁最好咧就系每每同佢讲咧豉油淋上。咁咧你 而家好多都系豉油淋上噶啦，佢即系已经主动系豉油。 你自己点又好， 系啊。 新式嗰啲咧，真系有一兜俾你嘅，即系用翻个碟仔咁样加住啦。但系咧，有啲旧式嗰啲咧，即系譬如你去到飞鹅山嗰啲咧，佢都系你中意，你中意落几多就落几多咧。好多人就落咗超标啊，变咗饮你落嗰啲嘢咧，通常都会落多咗嘛。 但 系人系咁嘅， 就有个不解之谜，系以肠粉为例嘅。我成日唔明，究竟啲人系中意食个肠粉，用啲酱嚟即系提一提味啊？定還是中意食啲醬，攞個 食嗰啲甜豉油， 係啦，就攞個腸粉咧，係咁樣攞。有陣時咧，你見到係真係一佢夾一嚿腸粉咧，係鋪滿曬醬咁擺入口嘅，但係零零舍舍好食啲嘅。 你係咪咁啊？ 我都係咁樣， 我都係咁。 咁你哋納含量就超標啦。 有陣時咧，你會諗咧嗰啲甜醬咧，你有一段時間會突然間好想食甜醬，我唔知道你會唔會。跟住有一日咧，叫碟腸粉咧落好多好多甜醬咧，好似為咗食醬而食咁樣咯。啊，所以即係朝頭早都係食得健康一啲啦。咁多位。 放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 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一日别折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 静下心就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drank you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 Got me thinking what am I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处理方式？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en by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as true and easy we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窒息都张不开口，灵魂在脑内撑到最久，用两手抵挡气流。Oh， I'll be 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or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 know,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 teeth, thunder 曙光。就算生活变到几番我的放松，变态 attempt to 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难都捉紧不放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这声都张不开口，灵魂在脑内不会没走，身躯再渺小都可撑到最久。 听过 One Promise, I'll be fine。 天气热辣辣咧，咁啊，我哋梗系要左避右避啦。哎，有啲嘢咧唔使避嘅，见到太阳光咧最好嘅，系咩？就嗰啲太阳能板。而家咧，原来我哋喺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除了譬如有些叫村屋那些上網，即是將啲電收到啲電就賣翻俾電力公司，呢啲裝置令到我哋嘅村屋咧個天台好多人都會用呢個項目啊，去到多咗好多太陽能板。咁的而且確咧，譬如睇翻我哋近呢幾年咧，成日都話香港係一個好現代化嘅城市啊嘛。原來太陽能方面咧，我哋都有少少要追翻上嗰個步伐啦。咁而家咧都好努力去到係咁上啊，即係呢一個太陽能嘅技術啊，咁越嚟越多地方有。用到了最近咧，见到其实有唔少嘅河道以及咧就海上边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都多咗非常之多呢啲嘅太阳能板。 讲喺边度啊？ 其中咧有啲嘅地方咧，譬如启德名渠啦，启德名渠呢个咧就将会咧咁啊会放嘅，所以就仲未见得到。咁佢话到咧就由于啟德名渠即係進口道嘅兩邊咧，就將會發展成為呢個公共嘅休憩空間，咁啊俾市民用啦。咁啊呢個咧就渠務處啦，渠務處嘅工作啦，渠務處咧就正在啊嚇，咁啊探討以一小部分名渠即係進口道作為一個嘅試點項目，咁啊安裝一個叫做浮式太陽能發電系統。所謂浮式太陽能發電系統係咩咧？ 擺隻艇上面有佢漂浮咁樣。 差唔多原理，但係佢唔使擺喺個艇嗰度嘅。佢就自己咁樣擺喺個，係啦， 自己浮 噶啦， 好似抌塊木擺喺個海度咁，自己飄下飄下， 係啊，飄下飄下啫。你可以咁樣去到有呢個 concept 先嘅。不過咧，其實佢浮喺度嗰啲太陽能板咧，暫時嚟講咧，佢雖然因為其實你啲陽光射咗落嗰個嘅河道上面咧，其實水係有反射噶嘛，咁啊亦都會令到嗰、那個我哋嘅空氣啊、温度啊、濕度有啲改變。預期係不如就咁射咗落去個河道上面，不如就攞埋嗰啲嘅能量啦。因為我哋人類咧，其實而家就不斷喺度刮緊呢個地球嘅資源噶嘛。咁、太陽能係其中一種咧，我相信都係我哋而家暫時最用得最多係喺地球以外嘅能量嚟嘅、即係對地球係唔使再刮個地球。又可以令到我哋咧，又可以用到嘅能量咁樣，咁所以就應該咧就發展多啲嘅。好啦，咁除咗呢個一隻啟德名渠會用之外啦，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嘅大埔啊，大埔呢、這個唔係大埔，係沙田，沙田瀝源橋嗰度咧，咁啊係啦，瀝源橋上游咁啊設有一個咧就係河上太陽能板作呢個試點，咁啊為期咧就一個月嘅，咁啊即係。基本上就是城門河那裡，對， 就是城門河， 對，是城門河那裡，有一個都是河上浮式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如果譬如聽眾聽到喂浮式是什麼來的，現在又在城門河附近去望一望，原來那個就是浮式的太陽能那個系統， 咁佢呢個咧就話試一下一個月啦，睇下個反應係點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叫做浮式嘅太陽能發電系統咧，我都揾過啲資料啊。佢係幾好嘅，即係佢吸咗啲電之後啦，咁啊吸咗能量都可以變成電啦咁樣。但係佢暫時嚟講咧，就唔係好建議去到儲電嘅。即係譬如我哋村屋嗰啲咧，咁你吸咗啲電，跟住就儲落個電池嗰度，跟住電池就去到可能村口嗰度有個電箱中電嘅，咁或者廣燈嘅咁樣。中電啦，新界地區，咁佢哋咧就會嗰個電咧就賣翻俾電力公司噶嘛。咁而家呢一個咧，佢由於喺個河面上面咧，河面上面咧佢吸咗啲陽光，咁將佢轉變咗成為呢一個電力啦。咁佢咧就唔會儲住啲電嘅，佢即刻揾地方用咗佢嘅。 哦， 系啦，即系譬如好啲新界好多再偏远，譬如新界西部嗰啲地方咧，佢都有好多呢啲譬如悬浮式嘅太阳能，因为佢嗱，即系佢即刻用翻咧，就我嚟俾嗰啲咩喷洒装置啊，又或者佢嗰啲譬如农民要用啊咁呢啲嘅。咁如果你话佢储喺粒电池上面咧，原来佢哋遇到个问题就系咩咧？佢惊粒电突然间坏咗，惊粒电坏咗之后，如果你仲系放喺水嘅话咧，咁啊污染咗个河道，咁所以佢哋就唔系好想咧喺个即系悬浮式嘅发电装置上面咧，就装呢啲嘅电池喺度。 我一路都唔明啊，等我打个比喻解释就会清楚啲啦。即系话如果你打份工，如果你 有收入啦，跟住你有钱剩，你就储起佢，就摆喺银行，跟住翻去俾屋企人啦，俾妈妈做家用啦。 系啊系啊， 但系咧。而家你講呢只和尚咧，就似我嘅生活啦。啲錢一嚟到咧， 月光族 儲唔起嘅，就要即刻使咗佢。 都係嗰句免嗰陣啫， 就要使咗。 個原因係咩咧？驚污染你個銀包，所以你就唔好擺咁耐啦。 嗱渣錢，嗱渣錢，都要即刻使咗佢。 直頭嫌錢聲啊！ 嫌錢 即刻使咗佢啊！你要係啊，好啦。咁啊，而家咧，原來呢個世界上面頭先話過啦，有好多嘅太陽能裝置咧，就已經發展得好好嘅。咁啊，好到點咧？咁啊，我呢個澳洲咧。佢哋發明咗一個新嘅太陽能電力系統啊！咁佢話到咧，由於呢個太陽能嘅最大缺點係乜嘢啊？ 最大缺點就係落雨咯，係咯，陰天咯， 夜晚咯， 夜晚啦，又或者係落雨嘅時候咧，就即係啲陽光又少啦。咁你如果你真係靠佢嘅，你到時候驚啦，冇電點算啊咁樣。咁佢哋而家咧就話澳洲同美國都分別咧就對呢個太陽能裝置有啲新嘅點子啦。咁大家可以聽下啲參考下呢個科技。咁佢哋點樣做咧？呢個澳洲嘅新式太陽能嘅電池咧，其實佢能夠喺夜晚上面咧產生呢個電力。即係製造呢個電力，咁當然啦，其實而家咧都係非常初步。不過佢呢個 concept 非常之好，因為佢能夠咧喺太陽，即係佢大家都如果有去過澳洲或者睇嗰啲嗰啲叫做咩 旅遊 係啦，都知道其實澳洲嘅太陽真係好鬼猛烈，有沙漠咁，你都知道啦。咁佢太陽光一曬落個太陽能板嘅時候咧，除咗有陽光之外咧。仲有熱力嘅，因為太陽能板佢咧嗰個嘅裝置系統咧，佢除咗係吸收，佢其實陽光大家都知道，其實有好多唔同光線喺度啦，咩紅外線啊、紫外線啊呢啲咁樣。咁太陽能板咧，其實佢係吸收好多唔同嘅能量、唔同光色嘅能量喺度嘅。咁於是乎咧，佢而家嗰個澳洲嘅新式嗰個嘅太陽能板咧，佢除咗可以同而家嘅太陽能板因為吸收同樣嘅能量之外咧，佢更加可以吸收到熱力。嗱，如果你個讀物理嘅即係聽眾咧，就應該會知道啦。有光咧，就未必一定等於有熱嘅，即係我哋成日話太陽光有熱，咁其實係兩樣嘢嚟，熱同光咧其實係兩種其實可以拆開嘅嘢嚟嘅。 羅記當年都唱咗啦，光加熱就等於火， 係啦，其實可以加埋，可以都可以拆 分開嘅， 冇錯，幾睿智嘅，睇下。好啦，咁然後咧，佢而家就話到，喂，夜晚嘅時候咧。其實個太陽能板仲有好多嘅熱能喺度嘅，因為你嗰啲物料大家都知啦，太陽能板你曬到咁樣，你根本上可以煎蛋噶嘛。咁嗰啲就算太陽落咗山啦，啊，太陽伯伯收工啦，嗰、那個太陽能板咧，其實佢仲可以繼續用嗰啲嘅餘温咧，去到不斷產生呢一個電力。咁佢雖然就唔可以話咧，就成個夜晚都喺度製造呢個電力啦，咁但係咧佢就可以繼續用呢個能嗰啲熱力咧，就繼續可以產生呢個嘅電能。咁令到大家就會覺得，喂，佢係成個太陽能嘅裝置咧，攤長咗，佢嗰個嘅壽命啦，咁係一個非常之好啦，係咪先？好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個缺點就話佢就嗰啲餘温咧夠咩咧？都頂籠咧係夠呢個朝頭早俾大家沖 杯咖啡 咁樣，所以話就係好初步嘅。咁但係個 concept 好嘛，concept 好，我哋就要俾掌聲啦，俾掌聲。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美國嘅咯。美國嗰個新嘅裝置咧，佢係咁嘅。佢我哋而家太陽能板啦，一塊就好似啲計數機嗰啲咁樣啦，大家考會考咪 DSE 嚟噶。咁你就考，你就知道佢咩樣啊，咩狀態咁樣。咁佢而家新嗰啲太陽能板咧，就唔係一塊嗰啲啡啡地色咁樣樣嘅咯。佢新嗰啲咧，好似嗰啲鑽石咁樣。 即係好多個鑽石嗰啲一嚿咁啊，再整到一大幅咁樣平面嘅，咁啊放咗喺嗰個太陽能裝置上邊。 嗯， 因為而家咧 有咩用啊？ 冇錯，呢啲嘅裝置咧，原來佢係好巧妙咁樣利用 咗，折射翻啲陽光。 冇錯，佢係將啲陽光咧不斷折射再折射，令到佢嗰個能量可以加倍啊。 嗯， 咁啊，甚至乎有陣時，譬如落雨天，頭先譬如 Kitty 中哥都講，喂落雨天咁啲陽光好好雞喎， 好渣 喎嗱。咁想點算咧？佢亦都可以用呢個裝置咧，將佢嗰個太陽光咧，即係個能量加倍。係咁啊，甚至乎即係落雨天，你都有啲正常嘅電力咧，可以儲到同埋用到啦咁樣。咁所以個太陽能咧，係真係我哋應該多啲發展。咁所以咧，我哋係啦，香港叫咁現代化嘅城市，如果我哋太陽能嗰個比率啊越嚟越高啊，譬如巴士公司都好啊，佢哋跟住巴士站好多都已經太陽能啦， 都有啊， 係啊，呢個又係 巴士站頂嗰啲， 係啊，又係要俾掌聲啊，咁啊越嚟越多啲潔淨能源咧，其實最終受惠嘅。又是我哋自己。 呢幾日啲太陽能板都開心啊！ 係啊， 咁多太陽。 聽日跟我入嚟啦，啊，吸啊，係咁吸啊。 並已經抵達鄰近嘅馬爾代夫，三個人嘅護照都獲蓋章。至於拉贾帕克薩嘅弟弟前財長巴西爾未能夠離境，機場人員拒絕為佢提供離境服務。相信巴西爾而家仍然喺斯里蘭卡。另外，不同黨派透過協商決定喺星期五重新召開會議。初步计划在下星期三选出新总统，新任总统将会负责组建由各党派参与的政府。曾经在2019年大选落败的反对派领袖普雷马达萨据报有意角逐。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31，瑞士法郎7.995，澳元5.299，加元6.025，新西兰元4.807，欧元7.878。每百日元兑港元5.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0点，升113点。港金报，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59美元，卖出1,725.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小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高长苑、高康阁、青衣长亨村、亨治楼、旺角富荣花园一座、马鞍山锦峰苑、锦兰阁、元朗柏优豪 Valencia 2A 座、大角咀柏景湾十座、马鞍山新港城 Q 座、牛头角彩盈村盈顺楼、乐富德强苑德贤阁、屯门兆麟苑宝麟阁、天水围天耀一村耀康楼、

8:12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卿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 睇睇港股琴日表现就麻麻地啦，失守咗21,000啦，要跌啊279点啊，大市成交都系继续咧 NGG 啊吓，1156亿啫。咁啊，腾讯啊被睇淡，又发版号又唔系好关佢事，唔知系咪关佢拖累大市事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晒。 哦，咁當然騰訊方面啦，繼續好似上一次、上一兩次我哋都講啦，其實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嗰個發版號方面啦，連續兩次以上咧都係冇佢份嘅。咁我相信都係國家方面個政策咧，就似乎都係暫時咧就俾一啲細嘅一啲係遊戲商啦，就先攞多啲 market share 咧，之後咧先至到呢個係騰訊啦。咁所以變咗就形成咗佢哋嗰個係市場佔有率方面咧，可能咧。有機會咧就會係略為下降，不過咧，我覺得就即係呢個可能就你話真係影響到佢嗰個財務狀況嘅話咧，就未必太大嘅，因為睇翻譬如佢哋嗰個即係你知道個食股遊戲就係呢個王者榮耀嘛，即係做咗幾年咧都係呢個遊戲全世界遊戲嘅一個係即係收入嘅榜首噶嘛，咁啊加埋佢個和平精英其實基本上發大噶啦，咁即係你其他細嗰啲遊戲商方面咧要上嚟爭取個 market share 咧。都有一啲時間嘅，咁但係不過就始終呢個係一個就係、是、政策啦，政策影響啦。不過即係除咗騰訊之外咧，我相信就其實琴日全城嘅焦點都唔係睇騰訊，都係睇翻呢個大家都知道睇呢個係股神啊，睇呢個比亞迪啊。 係 啊，巴菲特有好多嘢啊。嗰、個時候話揸車咧，如果你去斜路，你考牌咧。如果你不如通常都會叫你喺斜路停車噶嘛，哇！如果你唔生性唔識得揸，留後咧就大件事啊，肥梗嘅。今次咧，比亞迪個股價就係咁樣啊，留後而家，因為卸咗成12%。Kenny 點睇咧？ 係啦，股神係咪轉倉啊？睇個 CKS 咧就差唔多好等對喎，咁啊轉倉嘅部署係咪點睇咧？咁 Kenny 交俾你分析下啦。 嗱，當然我哋即係要講翻呢個係啊，即係比亞迪啊股神入股嘅歷史啦。原來佢入股嘅時間係2008年喎，係講緊嗱，即係而家大家覺得啊電動車就好普通啦，係人都知道前景好啦。但你要試想一下咧，2008年嗰陣時候，即係。是想到有電動車喎，2008年我哋香港有冇見到電動車咧？都應該冇乜電動車出現過。咁同埋都唔會大家諗去買車都唔會諗買電動車噶嘛。咁但係當時啊，股神巴菲特咧就已經係有眼光咧，就睇到呢個電動車上邊嘅發展咯。咁同埋佢又唔係買 Tesla 喎，佢又唔係買其他喎，係買比亞迪喎。咁呢個真係好炒下眼光，我一諗下。即當時比亞迪方面咧，雖然係話搞電動車啫，但係真係唔係有車喺度噶嘛。咁同埋亦都係即係始終佢個當時都係生產一啲傳統車為主調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呢個就值得佢真係賺咁多錢嘅。咁所以你個倉位咧，當時買你大家記唔記得係買幾錢啊？ 哇，好平啊！我知佢賺咗10倍啊， 8個幾啊，八個幾，而家係200几蚊啊。咁所以變咗。系咯，所以變咗有得人咧覺得啊，會唔會即係呢個係度假咧，就要係good 翻啲利潤先咧？咁我覺得都唔出奇嘅，因為始終嗱，我哋了解股神嗰個係投資哲學咧，佢就價值投資法啊嘛。所以佢即係之前喺度揸可口可樂咧，揸咗咁幾廿年都係仲揸住可口可樂噶嘛，因為佢仍然覺得有價值喺度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話，佢股神真係啦，而家唔知啊，真係減持嘅話咧，會唔會大家擔心？咦，比亞迪個價值係咪已經顯現曬出嚟咧？咁、所以大家就會有啲擔心喺度咯。 咁啊，即係近排咧都好多呢啲咧大股東啊高位減持嘅事件，而佢哋咧 take profit 嗰下咧都好靚下噶嘛。 係。 咁你見騰訊又係咁啦，咁啊好多9988 Monga 都唔玩啦。咁啊，依家有機會啊，嗱市傳啫，都係消息又未經證實嘅，究竟係咪有機會股神都唔玩？玩只1211比亚迪咧，咁如果真系唔玩，咁散户系咪都要 点算啊？如果 要走先咧， 系咪要走啦？ 股神都唔玩，而家唔知系咪啦吓。 系啦系啦， 股神都唔玩，当然一定有影响。点解咧？其实头先提到，通常啲大户咧减完仓之后都系个位好靓。点解咧？其实个好简单噶嘛，呢个供求嘅定理啫嘛。突然间你大户话明大户，梗揸住好多股票噶啦。咁即系话佢沽放嘅时间嘅话咧，咪市场对货源咪供应得特别多咗咯，突然间多咗咯。咁你当个货源多咗嘅自然咧，就令到嗰个系股价方面一升又升唔到，同埋有压力啦。即系呢个供求嘅定理嚟噶嘛。咁如果你话你谂下，如果股神个2亿几股系沽出去，咁当然我相信唔会沽出市场啦，呢个冇唔合理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减持？透过咩形式嘅减持嘅话咧？ 咁呢個當然會對個股價會造成一個影響喺度嘅。咁同埋大家會猜測咧，就通常啲大户咧，沽貨之前咧就都會係轉咗倉，可能就翻去 B 級嗰度。或者未必係沽貨，或者可能佢係有啲特別嘅場外安排，甚至會見到啲報道啊，會唔會借貨俾人哋沽空咧？或者係會唔會去做一啲結構產品啊，或者係啲 OTC 產品嚟到 hedge 即係 lock 住個 profit 咧，都唔出奇嘅。所以唔係話一定係直接咧就要全部沽曬出街。其實大戶有好多唔同嘅特別的安排咧，可以去 lock 住個 profit 嘅。 嗯，咁啊，散户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即系唔好谂住斗气啊！即系阿股神玩，我玩，唔好斗气。 系啊，同埋睇定啲啊。 你就系股神啊嘛！ 比亚迪个入手价都几高高下噶， 都大只噶。 系啊， 好嘢嚟啊！ 要睇睇佢啊吓，咁样。 系啊，嗱，咁啊，趋势啊，电动车啦，咁啊，亦都睇翻咧。另外，譬如你话啊，国家嘅政策如果受惠嘅，咁啊，问阿 Kenny 可唔可以睇下啲基建股啦？咁啊，见到咧都即系国家政策都有帮呢啲基建项目咧追加啲胆药落去咧，撑翻个经济啦。咁有冇话啊啲基建股而家啲估值算唔算吸引？可唔可以都留意一下咁咧？ 嗱，基建股从来估值就唔会话太贵，因为始终佢哋个 profit margin 都比较低，都系讲紧一个系高单位到字眼咁啫。咁同埋佢哋通常嗰啲即系收到期都比较长啲，咁所以变咗大家都唔会俾一个太高嘅日价去买佢。不过咧，就而家我哋所謂嘅基建嘅話咧，就同我哋傳統講緊啲基建有啲唔同，即係以前推動經濟搞基建嘅，咁梗係起高鐵啦，起橋起路嗰啲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全國都已經高鐵去到邊度都得㗎啦嘛，咁唔使再起乜滯。咁所以而家所謂嘅基建可能會 focus 翻多啲係新基建啦，包括就係啲再生能源啊、環保啊，或者係即係智能嘅呢個智慧城市啊等等呢啲基建咯。咁如果呢類型嘅基建咧，其實就會好啲嘅 ，profit margin 係會比較高啲咯。咁我覺得嚟緊咧，其實都會國家嘅政策會比較 focus 多啲喺啲環保再生能源嘅 part 嘅。事實上你有個政策都係咩啦？阿主席成日都講就話要碳達峰啊、碳中和啦，咁一定要大幅提升再生能源嘅比例咯。 系啦，咁啊，散户又要多做功課啦。嗱，琴日咧喺街嗰度茶餐廳咧，又飲個茶酒啦。咁啊，啲師傅聽到話，近排股票市場咧好難玩啊，即係買內銀咧，內銀跌啊，買內房，內房跌啊，買澳門博彩股，澳門博彩股跌。 跟住話阿叔，你中曬喎， 都未講完。咁咧諗住大宗商品啦，買油咧，跟住又跌翻落嚟。買金好咩啊？金啊，年底咧破底價。死啦！咁啊，腾讯又亦都搞唔掂啊吓，咁啊大股东又减持，咁啊风起云涌，咁睇到恒指成分股入边咧，成日咧都系千几只股份都系跌落去啊吓，咁即系啲大蓝筹都要回吐，咁散户股民应该如何自处咧？同埋有冇啲投资看头可以即系散户观察下 ，Kenny？ 哦，你应该同嗰个阿叔讲话，你买啲升就得咯，唔好买啲跌。 系，我已经买咗邓星兴，谂住有得升噶啦，系啊，都系，所以就要问一下 Kenny 咯，系啊。 第一样讲， 讲笑讲笑，系。 讲嗰样嘢系，好现实嘅。而家市况就系、是，其实真系反映咗咩咧？就系、是、一个比较反复啲，同埋一个系波动，大家都冇一个方向，因为。其實賺到上嚟呢、這個即係由低位啦，我哋成日都講話目標睇22,000啫嘛，咁其實都已經係超達到標啦，咁所以變咗你再上嘅話咧，其實係有難度嘅，咁同埋就仲有好多不明朗因素困擾住個市況噶嘛，咁所以變咗投資者去到呢啲時間嘅話咧，嗰啲風險位立就會即係又冇之前咁勁噶啦，咁所以就會轉來轉去都唔出奇咯。不過就值得留意翻咧，呢、這個時間嘅話咧，都係嗰啲現金流比較強啲、派息比較好啲嘅股份咧。是比較穩定啲嘅，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咧電力類股份啊，或者係啲即係譬如6823啊，或者八號仔嗰啲咧，個 cash flow 比較強嗰啲咧，長江基建嗰扎咧，會比較穩定啲嘅。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時間冇方向感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拍翻啲資金去啲現金流好啲嘅會安全啲，因為起碼佢有最 worst 嘅 case 有得收啊嘛。 咁啊，散户又可以多做功課了解一下咧。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嘅波利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 唔該 Kenn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點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8月7日全民运动日，原来呢又有啲免费嘢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即係唔做呢个环节呢，唔知原来香港其实好多嘢呢都可以唔使钱 喎。好多日费你全民运动日成日都话年年都讲啦，嗰啲场我哋 book 唔到嘛。 係啦，嗱你讲啦啱中哥。不过有一样嘢呢就唔使 book 都入到去，就是泳池啦。只要你带条泳裤仔。 嗯， 你就可以入去啦， 唔使惊，唔使惊咩啊？系，但系 要手机嘅，你要安心出行，要嘟咗嘅。我估计嗰啲 系。但系个个都去，即系你逼爆泳池噶嘛？ 哦，你搵啲小人咯， 有边个泳池系小人嘅咧？ 我帮你 check 下咯，应该实有嘅，系啊，即系你唔好去啲咁 popular， 即系你譬如九龙公园嗰啲，咁、应该都爆噶啦、因为啲人好似游免费游完水就行下尖沙咀咁样，系咪先？咁你有啲泳池可能偏远啲，嗱，我乱噏啊吓，譬如西贡嗰啲泳池有机会少。因为你入到西贡，可能你都去外岛啦，即系嗰啲半月湾啊、 沙滩 啊，但系你西贡个泳池会唔会少啲人？我估有机会少。 但如果去到西贡，中国会唔会都系想去沙滩？谂谂下系，咁不如我去沙滩啦、 啊， 都系唔使钱啦、 啊。系啊，嗱，咁你除咗呢个咧，咁啊仲有好多水上活动咧都可以免费嘅、譬如嗰啲风帆啊，或者一啲独木舟啊咁样，即系喺康文署辖下嘅一啲场地咧，都会喺八月七号咧就配合呢个全民运动日。咁、当然你话想 book 个羽毛球场啊、篮球场啊嗰啲咧，你就要 set 定时间啦。点解咧？因为咧，市民咧就喺要喺八月一号咧早上七点钟啊，咁你就透过呢个康体通就订场。咁意思系乜嘢咧？你七点钟就系好似马匹一开闸嘅时间，你要即刻揿、你揿唔到咧就揿唔到噶啦。 F 几啊 ？F 五啊 ？F 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 book 到呢啲设施啦。据我所知咧，就唔净止系康文署一啲场地咧会配合呢个全民运动日嘅，仲、有好多咧政府辖下一啲场地，但系咧就未必系康文署规管嘅、或者一啲会所啦。都會有機會咧開放俾市民去享用嘅，包括咩咧？一啲高爾夫球會，平時可能你開個會籍咧幾千萬幾百萬先可以打到嗰一兩個洞咧，但係咧八月七號咧有機會嗰啲高爾夫球啊乜乜乜乜俱樂部啊咁樣啦，咁咧佢會開放嘅，咁、你就可以享用一啲設施，同埋過住一啲千幾萬會所平時享有一啲服務， 係 或者生活。或者可以睇到一啲景致咁樣啦，咁、嗱詳情我唔喺度多講， 但我冇嗰支球杆喎、 哦佢會借， 應該借俾你啦， 都借俾你， 因為我成日荷包杆， 係啊， 冇得接，冇得打。 你冇毛巾，佢都会借俾你嘅。咁、大家可以享用一下啦，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呢个全民运动日咧，其实唔经唔觉咧，接近有成十年嘅历史噶啦、即系政府推行。咁当然唔系净系想市民净系喺八月七号嗰度先运动啦。其实日日运动咧就身体好咁样。咁啊，呢啲免费活动咧就会有好多嘅形式啦，同埋咧亦都好多咧唔需要离开香港作赛运动员都会推广嘅、即係呢个运动日。嗱之前呢就諗住十月就杭州亚运啦。咁但係杭州亚运就延期啦。咁所以其实好多香港嘅运动员呢除咗有啲咩世锦赛呀嗰啲飞咗外国之外呢，其实好多都仲係喺香港集训緊嘅。所以呢全民运动日其实你会见到好多即係过往有机会可能喺东京奥运呢个攞牌啊，或者有喺荧光幕见过佢哋嘅一啲运动员呢，佢都会出嚟推广下一啲唔同嘅运动、譬如剑击啊，譬如一啲我哋难啲去了解嘅一啲运动。嗱、剑击其实我由细到大都未打过、你哋有冇打过剑击啊？ 有一次， 有 好耐之前去拍嘢，即系拍戏嘅时候。 四叶草唔通你系 再之前啦？ 四叶草都 遇上剑尖时啊， 十几年啊前。 再之前夏枯草啊，嗰阵时系四叶草啊。 十几年前系咩？你有打过剑噶？ 即系都系拍嘢玩，即系嗰啲咁，即系介绍呢一样运动嗰啲咁样啫嘛。 好唔好玩啊？你觉得？ 焗 唔焗啊？ 焗噶，焗噶，焗噶，好焗噶，即系由头包到后。 同埋嗰条裤咧， 好紧啊！我成日觉得， 嗯， 喂，可能大髀粗咧，我觉得佢好紧。 不过咧，即系全民运动咧，即系大好多地方都免费嘅。其实大家系想去玩一啲你平时玩开。但是那天不想付钱的运动并不是不如都是了不用钱去试一些你平时没有玩的运动。 我想试新东西。 试新 东西。 想 试新 东 西。因为很多时候即你试完之后当然希望说、啊、原来你对另一种运动都有喜好的那你可以其他的364日你都去打了。即就不要是、哎、还怎么都是不如永远都是试那些旧的那 些。所以啊钟哥其实现在是想游说大家不要去游说。 不要游说。 平时也得游呢。 去打下剑好过。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十三日是一年的第19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71日。2010年七月十三号，微软公司宣布停止支援其公司所开发与销售的电脑作业系统 Windows 2000。Windows 2000 不同的版本都有不同的市场目标。而所有版本都是用相同的核心功能，具有图形使用者界面和商业导向的作业系统。1998年9月释出第一个测试版，测试版一直发布到1999年4月29号第三个测试版为止。最终在1999年12月12号发布 Windows 2000。至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用电脑仍然广泛使用。7月13号出生的朋友属于机会主义者，容易出现失误，就算遇到挫折仍然满怀信心和自尊，有毅力往上爬，不喜欢表里不一的朋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信心开发需要不断测试的电脑程式？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电脑可以带俾我哋好多资讯，亦可以制造好多谎言。问题在于边个使用？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276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58宗本地感染，再多一个患者离世。两间安老院舍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新增感染个案，每间院舍分别有一个院友感染。学校方面，285间，一共呈报369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如果疫情持续，预计两星期后确诊宗数升至5000至6000宗。医管局已经调动人手抗疫，同埋调整非紧急手术。入境处表示，由2020年至上个月底为止，有超过900000本特区护照过期仍然未更换。入境处即日起至九月初推出特区护照流动申请服务站，以宣传车的形式走访全港18区，协助市民即时申请或者续期特区护照。现在一共有两个流动服务站，市民可以在入境处网页查询服务站最新动向和预约。入境处助理处长范晓声说，不少国家开始放宽入境检疫措施，各地旅游有望逐步重启，提醒市民准备外游的时候要留意特区护照有效期。很多国家都要求有半年或以上有效期才可以入境，呼吁市民及早更换已经过期的特区护照。服务站提供网上或者投递形式缴交申请表，市民只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可以在流动服务站即场递交申请，并透过信用卡在网上缴交申请费用。申请人可以上载自己的数码相片，亦都可以即场在服务站拍摄证件相。申请程序完成之后，市民可以留低电邮或者其他联络方式等通知，到入境处领取护照。斯里兰卡出入境官员说，总统拉贾帕克萨和妻子和保镖凌晨乘搭空军的特别航班离开斯里兰卡， 并已经抵达邻近的马尔代夫，三个人的护照都获盖章。至于拉贾帕克萨的弟弟前财长巴西尔未能够离境，机场人员拒绝为他提供离境服务，相信巴西尔现在仍然在斯里兰卡。另外，不同党派透过协商决定在星期五重新召开会议，初步计划在下星期三选出新总统。新任总统将负责组建由各党派参与的政府。曾经在2019年大选落败的反对派领袖普雷马达萨据报有意角逐。北韩新增770几宗发烧病例，连续两日少过1000宗，累计发烧个案有近477万宗，1570几人正接受治疗。当局未公布新增死亡病例资料，至今的死亡个案有74宗。朝中社报道，防疫部门正加强对全体居民的筛查，重新评估传染病传播情况，灵活调整国家防疫工作各阶段的方向，同时保障包括边境地区在内的各地检测点和新冠病毒研究所需的设备、试剂、材料稳定供应。报道又说，目前新冠变异株 BA.4 和 BA.5 在全球范围蔓延，防疫部门已经着手研究主动应对方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6.94，瑞士法郎0.983，加元1.303，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1点，升1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96美元，卖出172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扫管忽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帝湾居，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噶。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帝湾居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咧排到去泽安村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泽安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在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多车，龙尾在加龙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李一同饰演的艾千雪是防团中最年轻的电子信息通讯工程师，心智简单，爱柔内刚，出身于军人家庭，才貌相传，是团里面公认的军花。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呢 Kitty 请嚟的朋友有 Alice 谷文啊，早晨 Alice。 早晨 Kitty， 大家好，我是谷文 Alice。 是的，记得上次跟你聊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滚回你的前度啦，那首歌成绩很好，之后都见到你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有表演啊，其实是不是都挺顺利呢？那首歌之后派了之后 都 OK 的，即是我没有想过坊间反应比我想象中好，因为我始终是独立歌手的，或者幕前嘅機會都唔係好多，咁好多謝即係大家俾機會我咁樣，咁有我就想咁樣咯。 係啊，都等你開心，因為嗰陣時係都係疫情都幾嚴峻嘅時候啦，係啊，咁你就派咗首歌，咁然後我哋都係隔住電話去到做訪問啦。咁其實呢一段時間咧，即係前排啦，叫做疫情叫做緩和翻少少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嘅工作啊？或者之前有啲咩計劃完成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哦，其實就啱啱就派咗首新歌啦。 嗯， 咁就係自己曲詞創作咯。終於呢一首歌反而幾特別嘅，呢一首歌係我嗰陣時要隔離。就不是因为我有疫情，是因为我要探我爹哋妈咪的时候， 是 我拿了部迷你的电子琴，那可以拨落我部电脑度啦，我那十四日呢在个酒店度呢就是这样写 demo 啦。 哦，那写了几首啊？ 写了差不多五六首。 哇， 那反而呢就是我今次嚟緊呢個 project 揀嘅呢，都係其中兩首都係入面揀，呢一首就喺入面裏面揀出嚟嘅，就係咁啱。 係，但係喺隔離當中，我諗即係你會覺得會唔會好辛苦、好悶，跟住作出嚟嘅歌都係會比較慘情啲咧？但我見你派呢一首又係好 sweet、好浪漫嘅喎。 因為我反而覺得呢隔離嘅時候係俾一個空間自己，雖然好悶悶到有時想發癲啦，但朝早都會做下運動，之後飲完杯咖啡就會覺得啊，即係今日想挑戰下寫第二個曲風，跟住又想挑戰下寫第二個曲風，即係想試多啲唔同嘅嘢，同埋多咗時間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喺隔離， 係 咁嗰個个 inspiration 就多好多啦，咁就写咗一首，即系今次呢首咧就同上次完全唔同风格嘅，好啲嘅曲词创作啦，同我自己做埋创作监制嘅，今次喺个 M， 咁都叫做系隔离嘅一个意外收获啦。因为上次你首歌就比较歇斯底里啲嘅，今次完全转咗曲风，都好因为嗰个可能创作嘅环境啊，或者嗰个心态同平时好唔同。因为平时你就都系嗰个可能嗰个房或者嗰一套嘅仪器或者系啦嗰个嘅氛围，咁就令到你可能都系。大概个感觉都系咁，但系今次完全去咗隔离系另一回事嘅时候咧，你就会咦，好似想体验多啲嘢，就会有啲新嘅灵感出咗嚟。 系啊系啊，嗰阵时我仲好记得我哋讲笑，即系我每一日都会 send 一个，即系我自己俾自己嘅 challenge 嚟嘅。 系 每一日 send 个新嘅 demo 俾我嘅音乐监制 Johnny Yan， 跟住就话哇，你隔离嗰阵时好有多嘢喎， 好有火喎、 啊。好 期待啲隔離之作喎，即係講笑。 係係，咁都好順利就推出咗呢一首歌啦，都真係喺隔離期間叫做有啲生產力啦，就有呢一首 Beside You 啦。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呢一首新歌咁浪漫嘅曲風係即係點樣個創作靈感嚟自邊一度啊？想大家聽完嘅時候得到個乜嘢嘅 message 啊？咁咧？ 其实咧呢首歌就特登系用一啲比较 catchy、比较简单嘅旋律去表达爱情嗰种纯粹， 嗯， 同埋喺而家我觉得咁纷乱嘅时间咧，大家更加需要呢一种正能量，同埋大家更加需要即系老套啲讲句，人间有爱咯， 嗯， 咁所以写嘅时候其实冇谂咁多。同埋其實係有一個拍一個 MV， 都係有同經典嘅電影橋段致敬嘅。 嗯， 作嘅時候都要諗呢啲電影畫面嘅，例如甜蜜踩單車啊， 係， 跟住之後即係學生時代一啲好簡單做嘅嘢嘅戀愛嘅情節，例如飲杯維他奶啊，或者點即係飲杯嘢就好開心啊，或者春光乍泄一齊。就咁喺我好细嘅空间入面跳舞，其实原来都已经系嗰一种开心咯，嗰一种得咯。咁所以嗰阵写嘅时候就觉得，啊，我想写一啲好 sweet 好 sweet 嘅歌。 咁我公民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一啲比较青春同埋浪漫嘅爱情故事？有冇试过即系好似你首歌咁讲到咁 sweet， 哇甜到流嘅？即系有冇即系譬如你听翻你呢首歌啦，有冇都勾翻起你一段咁样嘅回忆咧？ 有，其实拍嘅时候咧， 嗯， 佢哋我请咗演员做后生版嘅一个女角色啦，同埋一个男演员系做后生版男角色啦， 嗯， 其实拍的那个地点呢是我母校来的。 哦， 所以呢 是不是代表着你曾经的即 Puppy Love 那 里呢？所以就是这么啱，其实度的时候没想的，但是跟着开始做一些我地想的一些场口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细个自己同埋个发型，同埋个女演员又是隻眼大大的，你就想我细个 Puppy Love 的时候那些情景咯，你就会浮翻燃起咁啱，同埋咁啱我嗰阵时细个咧，我个初恋男朋友咧都系戴眼镜嘅， 嗯， 一所以出咗嚟之后，好多中学同学问我，咦，你系咪借镜你自己啊？ 哦，咦，即系你都几公开噶咯，嗰件事系嘛，即系连你啲 friend 都睇得出，咦，嗰、那个咪你，嗰、那个咪你以前个男朋友个样咁啊？ 其实真系咁啱得咁巧，我度嘅时候冇谂，因为我觉得。学生即系，因为本身咧个男主角咧太型啦，因为学生咧想佢乖啲，所以要佢戴翻副眼镜，佢啲头发唔使 gel 得咁靓，因为做学生唔好做到咁坏住，即系佢系一个阳光嘅男孩咁啊。 系， 因为真系咁啱都更巧，跟住然后佢哋一路做好多动作啊，同埋个女仔有一个桥段跳舞嘅时候，因为我细个都系其实系跳芭蕾舞嘅， 嗯， 咁所以我。嗰陣時同佢拍嘅時候，即係我又協助佢少少啊，或者做少少啊。咁我一路睇個先嘅時候，就一路諗起啊，我細個追夢或者我細個一啲即係愛情甜蜜蜜嘅經歷，原來即係都有啲勾起咯，就會覺得哎呀好 sweet 好得意啊咁樣咯。 嗯，嗱，頭先你都有提到啦，譬如有啲場景係電影嘅場景，只係好細微嘅一啲動作咧，其實都勾畫咗嗰個浪漫嘅感覺出嚟。譬如喺一間好細嘅房嗰度跳舞啊，或者佢載住你，你坐單車尾啊咁樣樣。咁你自己又有冇一個好腦裡面一個好代表性嘅畫面？你覺得啊咁樣咧就係我經歷過最浪漫嘅啦。可能只不過係一齊食雪糕定係點樣？即係有冇呢一啲嘅想像？ 我其实整个 MV 入面已经摆上我觉得最纯粹、最浪漫、最甜蜜的一些我觉得必要的情节的， 就是你想到的都摆了下去的 了。我觉得学生时代呢，其实大家都没什么钱的嘛， 嗯， 但是做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很浪漫，反而其实做很少东西，陪大家一起写下功课啊，你陪下我陪下你啊，跟住食下香口胶啊，喺学校玩下，跟住又饮下嘢啊，跟住一齐行下街 ，window shopping 啊， 踩下单车啊，跟住然后即系两个喺个屋企跳舞嗰个先系，我系觉得最浪漫、最浪漫，亦都系最呈现到，即系其实我真系王家卫导演嘅死忠粉丝嚟嘅， 真系 春光乍泄咯，嗰个桥段咯，跟住我觉得。真的好唯美好靚，我自己是好开心的。 哇，就咁听你描述我都有即係即刻脑里面都觉得啊好好有嗰个开心嘅感觉。即係嗰个浪漫係令到你觉得哦原来人嗰个快乐係可以咁纯粹，即係同物质係冇关嘅，亦都可以其实你两个人就係嗰个世界囉。即係你喺一间细嘅房嗰度跳舞，其实你係根本完全外界做啲咩就一啲都唔重要咁样。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透过阿谷文嘅呢一首歌啦 ，Beside You 去到揾翻嗰种浪漫嘅感觉，我初恋啊咁样， 简直系我一听完之后觉得自己后生咗十几年啊！ 咁紧要，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谷文嘅分享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喜欢你呢首新歌 Beside You。 从不怕经历创伤，都只因有你，来把我伤痛记忆消光取替你。就算世界冷眼充斥昏暗，敌对伤害时，随着你说笑，艰苦都可渺小。Beside you now, my heart and soul are melting right inside your arms。有这份爱，灵魂相拥，分担痛悲，历劫风霜，广阔地里，原来厮守，只需两心来练起。愿这刻。拾起相拥都有你，从相见一晚暗起，此生中有你，承诺与你分担忧心苦困，面对低落时，如若你泄气，专心的一线光。Beside you now, my heart and soul are melting right inside your arms。有这份爱，灵魂相拥，分担痛悲，历劫风霜，广阔地里，原来厮守，只需两心来练起。愿这刻永远到老，你我白头偕老。已进入我梦里。Beside you now, my heart and soul are melting right inside your arms。 有这份爱，灵魂相拥，分担痛悲，历劫风霜，广阔地里，原来厮守，只需两心来练起。 广播道一听个名就知道香港电台位置的街道啦。大家都知道广播道当年是叫做五台山，因为是传媒的集中地。不过广播道改名之前的历史，不知道你又清不清楚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唯有你圣善是这么吸引，是这首不变情歌，是你一把不变声音，是我所等的歌曲与故事，今夜更加亲切动人，令你我的前世旧爱随旋律重生。 以前的广播道东边就是横头磡和老虎岩、啊、即是乐府。去到上世纪1960年代的时间、啊、原来政府有意将我们这个广播道的小山岗发展成为中高级公务员宿舍和高尚住宅区。同一时间在区里面收足了四条的道路、啊、以前的名字叫做光伟道、安宁道、高雅道和美玉道。街道亦都是以爱尔兰以及北爱尔兰的郡县去到命名的。不过后来政府有个新的想法，就是将全香港的广播机构集中在一个的地方。过了几年之后，去到1967年2月16号，当局就将光伟道和安宁道合并，改名做广播道。高雅道和美玉道就在第二年的1月5号分别改造马可尼道和范顺达道。他们两位是谁、啊哦、原来他们两位都是电信的发明家来的。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无论是香港啊同埋内地嘅前线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我哋都系好感激佢哋。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幸运红。 Hello， 大家好，我系方力申。香港回归25年，我自己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所以我当然系希望未来嘅香港系会比以前更加好咯。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喺啲抗疫方面嘅資訊咧，都要同聽眾一齊 update 下啦嚇。咁啊，睇過咧，即係可能相關嘅報道啊，大家都會知道咧，就係醫務衛生局局長啊盧寵文，其實呢之前嘅時間咧，咁啊喺一個疫情嘅記者會上面，亦都詳細介紹咗咧，就係一個即係而家成日都聽到紅馬、黃馬咁樣。好啦，咁啊紅馬我嚟做咩嘅咧？紅馬咧就係用嚟識別確診者嘅，咁啊而黃馬咧。就是用嚟辨别完成定点酒店检疫进行居家健康监察的入境人士。咁以上两者即是红色和黄色啦讲紧以上两者亦都是不能够进入多种的处所的。咁包括呢就是餐厅堂食啦。咁见到局长亦都强调啊咁今个月15号今日13号啦咁之前引述返报章报道啦都话今个月15号开始呢咁居家隔离的确诊人士就需要戴一个电子手环。咁确保呢就是患者不离开呢就是居家的范围。至于咧就系红黄码咧就不设呢个追踪功能，咁啊措施亦都唔会影响到咧就系普通市民嘅生活嘅。咁如果我作为一般嘅市民咧，个谂法就梗系第一就系冇晒呢个病毒啦。第二就系措施咧，如果系真系帮到手嘅，咁我哋市民都要多多配合啦。因为而家疫情咧影响得太耐啦，就嚟紧三年啦，系嘛？咁如果你话哇咁耐嘅话咧，我哋都仲系戴住口罩。你谂下，我几耐冇见过阿 O 同 Kitty 冇戴口罩个样啊？ 嚟紧会噶啦，听日啦，我哋影 poster 啊，实会有机会嘅，系啊， 系啦。咁我哋听日咪可以见一见咯。 其实我都静一静， 即系个 high 咯， 系啊，静一静啊，所以 一齐食饭咯， 系啊， 一齐食饭， 一齐食饭都见到啦。 朋友无事常相见，我都觉得系咁。希望疫情进一步退却，同埋呢段时间系好 critical 嘅，因为即系好多新闻都讲话嚟紧个数字会升咧。咁大家真系要做翻多啲嗰啲 防范措施， 有啲数字又话咩讲到6000。你我睇到我真係擔心啊，因為之前即係防疫嘅措施都做咗咁耐咧，你話悶唔悶啊？咁梗係悶啦，係咪先？有邊個仲諗住成日都喺度又要我驚下你，你驚下我，見面都淨係要隔住個 mon 啦，係咪先？即係最慘，我成日都話係有好多人咧，可能喺啲安老院舍想探翻自己爸爸媽媽或者長輩嘅時候咧，又有好多規矩啊，咁啊變咗咧，即係好咁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啦。好多時都會阻礙到咧我哋同其他人相聚，咁所以咧一句講曬呢個疫情咧。麻鬼烦，咁啊快啲啦！我哋一齐同心合力赶走咗佢之后咧，可以回复翻正常嘅生活啦。 唔好松懈啦吓，咁样时间嚟到早上九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外龙尾排到马加烈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欖上斜嗰帶咧，仲係比較車多。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慢車，車龍就排到去御龍山。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同埋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方向調景嶺。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日村、日湖楼、葵涌村碧葵楼、马鞍山富安花园七座、北角马宝道77-79号康乐大厦、屯门青棉径6号好发大厦、沙田好运中心柏林阁、观塘翠屏北村翠子楼、上水黄虎山5座、元朗柏优豪 Cecilia 1B 座和深水埗荔枝角道135-137号康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或者在7月21号的公众咨询会提出意见。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香港电台和 TVB 首次携手打造香港金曲颁奖典礼，13组音乐大奖和10首金曲奖，电视、电台和网上跨平台全程放送， 全港乐坛盛事， 年度10首金曲奖， 男歌手奖、女歌手奖和新人奖 闪耀诞生， 业界同心参与， 全港乐迷一起力撑啊！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7月24号晚8点半，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9:08，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192点，标普500指数咧跌3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07点，港股 ADR 咧全日都冇方向，按比例计算咧微跌22点啦。咁睇下今日咧有冇机会港股喘稳一啲啦，因为咧失守晒啲移动平均线咧，系时候有机会啊大力后抽噶啦，睇下个力度够唔够强先，转过嚟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你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知道咧有好多特殊学童嘅父母咧，当初一发现自己嘅小朋友可能同其他小朋友有少少唔同嘅时候咧，嗰、那个过程同埋要去接受嘅时候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是啊，我想好像你作为妈妈啦，其实你对个小朋友都有啲期望㗎嘛，即係可能你有啲憧憬啊，对呀，阿女呢会系点样呢，或者呢一刹那又点呢，咁对于好似我哋咁样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嘅家长呢，喺嗰刹那呢其实都几晴天霹雳㗎嘛，同埋可能呢如果你家族性呢系冇嗰样嘅弱能嘅话呢，你就会更加会紧张唔知点算㗎。咁所以呢其实呢佢嗰个心路历程都唔简单㗎。 咁要去面对呢一件事，不如今朝早咧都请阿嘉慧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到底有冇啲乜嘢嘅案例啊，又或者有啲乜嘢嘅 tips 咧，可以令到我哋作为父母，又或者作为咧身边嘅一啲照顾者同埋同行者咧，都可以更加好咁样咧。最紧要就系帮到小朋友，令佢哋健康快乐咁成长啊！ 系啊，其实一开始咧，我哋爸爸妈妈咧，即系首先咧就系要学习咧嗰个弱能嘅情况系点样啦。基本上咧，你都系唔系好知道咧系要点样去做，样都好蒙啊，或者睇唔到啊咁样，咁父母咧好多时都系会系即系会唔知点算啦，又唔知点样去帮个小朋友去融入个生活啦，咁所以咧就会系惊嘅，即系好似我自己，我就会觉得啊，听障咁就手语啦，咁啊原来有好多其他方法之余，有好多嘅心路历程啦，好似我就要谂下啊。用手語啊，定係啊，係咪佢永遠都講唔到嘢？係咪佢永遠都聽唔到嘢㗎？咁喺呢啲位咧，咁原來頭先講咧就有好多階段嘅。咁可能喺好初嘅階段啦，就其實我哋可能好希望我哋細路仔咧係可以用一個聆聽學習嘅，因為咧其實喺我哋主流社會咧，好多時我哋都係 自然听自然讲噶嘛，同唔同意？ 啱啊，自然听自然讲，绝对系啦，即系潜移默化，又或者系咧，真系慢慢透过融入个环境啊，沟通之间咧，就可以学到好多语言同埋待人接物嘅技巧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即系作为一个 SEN 嘅家长咧，特殊学习需要嘅家长啦，咁就其实咧都系会以为啊，个细路仔系咪真系啊可以系听得明噶噃咁？因为我哋有讲倾听同埋聆听嘅。你知唔知倾听嘅英文同埋聆听嘅英文系乜嘢？ 我估系咪 hearing 同埋 listening 咧？ 啱晒啦！倾听嘅意思咧，即系话我会系了解嗰样嘢，所以就系 listening 啦。好多时候会觉得个细路仔啊，系咪都听到嘢噶？咁即系觉得啊，好希望我哋细路仔咧就可以跟大队啦，即系跟主流嘅学生啦、朋友仔啦，就系用一个嘅聆听去学习嘅。咁因为真系主流嘅个个都系咁觉就得啦。咁我哋留意就系话啊，原来咧我哋嘅 SEN 细路仔咧，咁例如可能听障，咁可能佢系有嗰个能力系听唔到啦，自闭症，咁佢可能系啊，佢听到，但系佢又唔回应你，又唔望你，咁可能系一个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咧，咁可能佢咧就系冇耐性去听你讲啦，咁都好似冇听嘢咁样噶。语言障碍啦，或者系迟缓咧，咁其实佢又唔系好明白我哋讲乜嘢，咁喺呢个情况咧，其实咧佢就已经做唔到一个啊，用一个聆听去同人哋沟通嘅，咁所以家长咧喺呢一个位咧都会系有一啲嘅气馁嘅， 绝对会啦。但系家长咧，如果喺呢个时候气馁嘅话咧，可能就会放弃咗好多黄金嘅机会去陪小朋友同行同埋进步噶咯。 是啊，是啊，咁所以咧，其实过咗呢一个阶段之后咧，家长咧亦都有第二个阶段噶。第二个阶段就系话啊，相信我啲细路仔咧，佢系应该系点样都系应该有一个倾听嘅能力嘅，有呢个潜能嘅。咁但系咧又发掘唔到出嚟，咁所以喺呢个位咧，其实家长咧亦都会有啲嘅，即系有啲失落啦。咁因为佢会觉得个个都系咁学噶啦，我哋细个都唔会学讲嘢噶啦。咁即系我哋嘅细路仔都应该系可以系啊自然听自然讲噶啦。咁呢啲系天生的能力噶嘛，咁但系落到去哦，个细路仔系 SEN 嘅细路仔，佢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其实咧个家长咧都会系面临一个冲击噶。 咁但系喺呢啲时候咧，家长系咪应该要先协调咗自己嘅情绪同埋谂法，先至去帮小朋友呢？ 是啊，即係其實最緊要自己去冷靜啦。咁當然啦，咁我係即係因為頭先講喺好初階段咧，就係會接觸好多好多好多專業人士嗰陣時咧，其實家長都要消化嗰個嘅資訊啦，同埋即係要了解翻自己小朋友嗰個情況嘅。咁所以咧，其實頭先講到就係話啊，當佢啊覺得應該好容易做嘅嘢，點解有啲細路仔成日做唔到嘅咧？咁又去到第三個階段啦，就係話咧，家長會期望咧，我哋嘅小朋友就係話。佢聽到我哋講嘢噶嘛，即係喺埋一間屋度，咁即係可能我哋大家講話，我哋今晚去邊度食飯好啊，或者係星期日去邊度玩好啊咁。咁可能咧，屋企嘅人咧就你一句我一句，咁啊佢一句，咁啊哥哥一句，爸爸一句，咁好多呢啲，咁我哋會期望咧個細路仔咧係會答到嘴啦嚇，即係會答到。咁但係啊，原來我哋嘅細路仔咧，佢又唔答我哋嘅喎，佢真係完全係冇反應，自己坐咗喺度嘅喎。咁呢一個位咧，亦都係會令到咧。家長咧就會係又係唔知點算咁樣嘅階段啦。當佢有呢個情況啦，咁之後咧，我哋當然有解決問題啦，就係話啊，再去慢慢去啊，孕育翻我哋小朋友點樣去做啦咁。咁去到第四個階段咧，就係話家長咧已經知道啦啊 ，OK， 好似頭先話啊個小朋友佢真係唔答你嘅喎，我哋真係講到興高采烈咁樣咧，又話唔知去邊啊，唔知帶啲乜嘢去唔理嘅喎。咁可能咧，當我哋個復康做得好啦，咁而個訓練又做得好啦，又可以係打開到小朋友嗰條鎖匙啦，即係所謂嘅鎖匙就係。因應翻佢個能力啦，佢個學習模式咧，而可以開發到個細路仔同我哋溝通啦。咁喺呢個階段咧，家長咧就開始好啲啲啦。咁可能佢咧就會係同其他人咧就會去分享翻佢個小朋友嗰個情況啦，亦都會講翻佢自己嘅感受啦。咁即係變咗咧，家長咧就真係開導到自己噶啦。 咁應該就可以順利咁樣咧陪伴小朋友成長啦，係咪咁嘅意思咧？ 係啊，咁同埋大家一齊學習啦。咁我到咗最後個階段咧，就係、是。咧個家長咧，佢即係因為佢頭先喺之前個階段咧，學習即係同我哋嘅小朋友點樣做訓練嘅過程咧，細路仔係教緊我哋。話俾我哋聽，其實佢想點噶嘛？好似我最近星期日咁樣，有個細路仔，我俾佢做一啲聆聽嘅記憶啦。咁我就叫佢用一支粉藍色嘅顏色喺張紙嘅左上角畫個三角形咁。 我咧就冇乜留意到个小朋友嗰个嘅面部情绪嘅，但系妈妈留意到啦，咁妈妈就话啊，佢唔识粉蓝色，咁我就以为咦，系咪即系因为佢知道啊，从来都好少教粉蓝色，所以细路仔唔识咧？咁呢个妈妈好好啦，嗱，呢个真系妈妈佢系学习到出嚟，就系话其实佢唔会知道个细路仔系识乜唔识乜嘅，但系见到佢个面部表情啦，佢个行为咧，就会知道佢系唔识咯，咁即系其实家长咧系一个好好嘅治疗师。同埋好好嘅老师嚟噶， 系因为家长其实亦都系啦，某程度上咧，对得个小朋友好多嘅时间，亦都会洞悉到佢哋嗰啲嘅微表情啊，或者可能诶皱个眉头就知道佢可能咧系紧张啦，紧张可能亦都代表佢唔识啊，唔适应或者系惊慌啊等等，咁就可以咧事半功倍地咧同言语治疗师咧多啲嘅配合，亦都可以更加好咁样令到个小朋友咧进步得快啲咯。 系啊，咁即系其实喺每一个阶段咧，即系可想而知，即系一个 SC 嘅家长咧系撞过无数。嘅版啦，亦都有好多无数嘅开心嘅，因为咧，我哋会睇得到个细路都系进步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各方面嘅观察同埋配合，即系譬如话父母咧可能会比较了解佢哋嘅属性啦，言语治疗师咧又可能会比较了解佢哋嘅进展啦，同埋有啲乜嘢嘅方向咧可以令到佢哋嘅专业配合埋佢哋嘅教育咧可以令佢哋进步。咁再加埋学校，可能又可以观察到佢嘅啲行为，又或者同其他人相处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微小嘅改变？几方面一齐沟通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个小朋友咧最完善，同埋应该揾到最合适佢进步嘅方法啦。 系啦，咁大家加油，同埋俾多啲耐性我哋嘅 S E N 小朋友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 拜拜。 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单车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鼓掌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 早上时间9:21，听过有曾比特 Mike 手表。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电子琴又叫做电子风琴，外形好似风琴，是电子乐器的一种。电子琴采用即体电路，对乐音信号进行放大，然后通过扬声器、喇叭发出立体的声效。电子琴虽然可以模仿到很多乐器的音色，不过绝对不能够取代其他乐器的，因为在音响上面始终都很有距离。目前电子琴就分为专业型号和手提型号的电子琴，琴键就由单排32键的迷你电子琴，去到顶级电子琴，分了上、中、下3个键盘，上下键盘各49键，二脚键盘就有20键，夹埋一共有118键噶。呢一种专业型的电子琴，就是我哋成日在演唱会入面见到琴手用的那种啦。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徐女士。早晨啊，徐女士。 早晨啊，林慧你好。早晨各位。 嗯，我觉得好正嘅，因为咧作为妈咪咧，原来真系会锡个女锡到打电话嚟电台点唱噶。 系啊系啊，因为永远在我心目之中都是一个小路女来的。永远在我心目之中都是一个小路女来的。 咁啊系， 已经好大个啦。 嗯，锡到窿系咪咧？锡咗好多年啦，已经。 系啊系啊。 嗱、啊，女生日咧，系咪真系代表住咧妈妈每一年嘅呢一个日子都会有一种感触同埋感动咧？都仲记得佢当初嚟到世界嘅时候咧，哇！点样望住你睁大只眼嗰个好得意嘅样噶？ 系啊，呢、這个永远都唔会忘记嘅，真系做妈咪个都系会记得住嘅， 都系，我都觉得系，即系呢啲回忆系永远都好深刻嘅，唔知点解嗬？ 系啊， 咁有啲咩说话想同宝贝女讲先？ 系咁希望佢工作愉快啦，同埋佢佢呢个疫情快啲过咗，咁佢想去去 working holiday 咁样， 系、哦、 啊，几年都唔能够成行啦，所以咧就希望。佢能夠海闊天空啦， 係 啊，做到佢自己中意做嘅嘢，係啦，永遠支持佢嘅。 都係，哇！如果可以去 working holiday， 咁即係都係好年輕啫，因為有年齡限制嘅， 係啊，係啊，係啊。 哦，都係嘅，即係如果能夠睇住佢咧，喺有心有力嘅時候咧，可以遨遊世界，睇多啲自己可以用自己能力踏步萬里嘅時候咧，去睇到嘅嘢咧，都係好難得，同埋好戥佢高興嘅，的確。 係啊，仲自己仲健康嘅時候。可以看到他呢可以做到他自己喜欢的做的事呢，咁已经好足够噶啦，真系做妈咪啦。 系，咁我都希望你啦，继续一路健健康康啦，睇住佢喺人生唔同阶段咧，达到自己想达到嘅一啲理想同埋目标，咁啊，大家都好满足噶啦。 好啊，好啊。咁另外，我可唔可以补足翻我佢爹哋教荣嘅？ 吓， 喺6月27号，佢都系生日快乐，补足翻嘅。 梗系可以啦，希望咧阿荣爸爸咧就好似自己个名一样啊，为个女感到光荣啦。 多谢你，多谢你。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亦都祝你个女女咧生日快乐，开开心心。 OK， 唔该晒你。 多谢晒，拜拜。I see the crystal raindrops fall and the beauty of it all is when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 to make those rainbows in my mind when I think of you sometime and I wan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just the two of us.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ky, just the two of us. You and I. We look for love, no time for tears. Wasted water's all that is, and it don't make no flowers grow.Good things might come to those who wait, but not for those who too late. We gotta go for all we know.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星期三的早上，电话旁边有刘畅的，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今天港台电视有什么好节目看先？ 今日三十一台晏昼六点半啊，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咁啊，主持人方健儿咧继续请嚟咧香港嘅一啲残疾运动员上嚟分享下佢哋嘅奋斗故仔嘅。咁啊，今日嘅主角咧就系呢个吴舒婷啊。吴舒婷咧系香港轮椅剑击嘅运动员，佢原来打咗剑咧有17年噶啦。喂，佢真系好有呢个热血精神啊！系点咧？佢原来系一位。并唔系一位全职运动员嚟嘅，佢兼职嘅啫。咁佢日头咧，原来系一位会计师嚟嘅，即系会计师好忙噶嘛。我都识一啲会计师朋友，即系佢哋放咗工之后咧，佢就即刻去练习。究竟即系少啲斗志都搞唔掂嘅。咁啊，亦即系究竟佢点解做得到，亦都点样做得到咧？咁啊，今晚咧吴舒婷会上嚟，就带埋佢嘅教练阿刘式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下佢嘅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啦。 好啊，咁跟住八点钟咧就可以睇《医生与你》。 冇错啦，咁啊，《医生与你》咧今晚咧同大家讲下小朋友一啲心理啊，就系咩咧？就系、是、手机成瘾啊。 嗯，都唔系净系小朋友噶啦，而家好多大人都系咁噶啦。 系啊，好多家长都系咁啊。嗱，今晚就集中讲下。啲小朋友啦，咁啊，即系小朋友咧，好多时而家都过嚟打机啊，睇手机、睇片啊，咁样啦，咁啊，令到啲家长咧喺管教上面咧有好多矛盾啊，即系自己又系咁啊嘛，小朋友但系又好难教得听，又挂住沉迷咗玩个手机嘛，咁今晚咧就会请嚟心理学家咧去讲解一下咧儿童手机成瘾有啲咩早期症状，同埋介绍翻咧点样去到。正向教养啊，即系点样去到教养翻佢哋嘅？ 系咁啊，八点钟放低部手机啊，睇下部电视啦。好，到十点半咧就有海洋陷阱。 呢个纪录片嚟嘅，咁啊，海洋陷阱系讲紧边度嘅海洋咧？就系、是、呢个北大西洋啊，嗰度原来有一啲好濒危嘅动物叫做露脊鲸，一啲好大只嘅鲸鱼，佢嘅数量不断咁跌紧啦。点解咧？原来咧，佢哋大部分嘅致死原因咧，就系俾嗰啲渔具，即系嗰啲渔网啊，嗰啲嘢勾住啊。咁啊，搞到佢哋會死嘅。咁啊，美國政府咧，嗰啲即係受到好多環保組織嗰啲壓力之下咧，就生咗啲法規，就保護呢啲露脊鲸。咁但係咧，就會影響到人，影響到嗰啲龍蝦業啊，嗰啲業界咧就話：，喂，你咁樣搞到我哋好難捉龍蝦喎，我哋生意受損喎。咁啊，結果咧引嚟好大場嘅爭論啊。呢個風波咧，咁究竟可點樣化解咧？嗰啲露脊鲸又有冇辦法真係可以同嗰啲？暴龙虾嗰啲渔民可以共存咧，咁今晚十点半同大家睇下啦。 好啊，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六个司长和副司长到立法会出席前厅交流会和议员交流。今日的前厅交流会一共分为三场，每场大约25分钟。首场交流会由直选和部分选委界议员出席。会前李家超联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等人在前厅外合照。李家超早前说建议每个月在立法会大会前举行前厅交流会。由司长或者副司长带领5至6个局长或者相关官员出席，交流不同议题。 大埔富亨邨亨盛楼朝早大约八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期间大约1000个身处受限区域的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7宗阳性检测个案，同埋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450户，当中大约100户冇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涉及新冠病毒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 BA.5 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正在全球持续蔓延，认为疫情远未结束，建议各国恢复口罩令和改善通风等措施，阻止病毒蔓延。谭德赛警告，病毒正在自由传播，部分国家未有根据自身能力有效管理和部署检测、治疗和疫苗接种，无论是急性病例的住院治疗定是长新冠的个案都在持续增加。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说，近期的检测数量减少，零监测和基因测序都减少，阻碍对病毒变种的评估，令人无法预测传播的趋势。社交媒体 Twitter， 日本美国特拉华州法院控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违反协议，要求法院命令马斯克按股价格完成收购，涉及$440亿。起诉书指责马斯克违反收购协议的一连串行为，为 Twitter 同公司业务蒙上阴影，批评马斯克随意改变主意，破坏公司营运和股东价值，然后一走了之。马斯克曾经表示，终止收购原因是缺乏垃圾邮件账户的信息和不准确的陈述，构成重大不利事件。 Twitter 反驳马斯克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借口，认为放弃收购原因是近日股市特别是科技股大幅下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51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70亿，啱转咗系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0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天齐锂业74.9，新上市；建发国际集团17.2毫二，跌1.24；比亚迪股份264.2，跌6蚊。腾讯控股339.8，升2蚊；友邦保险84蚊，升7.5；阿里巴巴107.9，升1毫；美团180.3，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24，瑞士法郎0.983，加元1.302，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03，欧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6点，升139点。港金报16,13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06美元，卖出1,72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青山公路啦。青山公路嘅扫管忽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帝湾居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大约3分钟左右。咁而家青山公路嘅扫管忽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帝湾居一段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噶。但系管青路出翻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爱琴海岸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 街。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蝴蝶谷道落翻长沙环道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呈祥道嘅支路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方面，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巾帼英雄四个字适合形容哪个历史人物呢？ 花木兰。 还有呢？ 我知道是秋瑾啊。 想知道巾帼英雄秋瑾成长和投身革命的历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源主办可风中学演出他们创作的广播剧《我的抉择》。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每日为市民提供多元化节目， 重点推介新闻节目 《湾区早晨》、 《湾区速递》、 《湾区在线》， 丰富的新闻资讯、贴心的服务信息、准确的政策解读、权威的官员访谈，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大湾区之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懂得欣赏，懂得分享。之前在大学课堂曾经同学生分享互联网的变化。刚开始互联网潮流的年代，大部分以文字为基础，即是说在互联网不断看到的都是文字，差在写得多些还是写得少些。之后就是图像阶段，今时今日看得最多的就是影像。看回自己的习惯就会知道，以前会看很多文章，现在看很多影片。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画面的世代。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每日在分享平台找东西看，吸引到你的就会按进去看。上工上学途中在公共交通工具看片已经变成一种生活习惯。早两日我被这条片段吸引了。影片见到的是一个外国的公共场所，有一座钢琴放在那里，一位满头白发的伯伯即兴弹着这部钢琴，非常投入，旁边走过的人都被他悠然自得的琴声吸引住。无奈有另外一位叔叔走过来，随意地用其中一只手在这部钢琴上边同一时间弹奏，毫无违和感。两位前辈相视而笑， 露出互相欣赏的眼神，越弹越开心，越弹越高兴。看到他们两个用这座钢琴通过音乐展露出惺惺相惜的感觉。那份投入亦都影响行过的每一个人，被他们的琴声吸引，停低听住这些美妙的琴声。看得出所有人都非常欣赏两位前辈那种互相欣赏的状态而弹奏出来的音符。这个画面里面有一个共通点，每个人都是展露出笑容。就算我不是身处其中，只是透过这条影片听到这些琴声，不其然我都露出喜悦的笑容。你可能会说，这些场面我见好多，有什么那么感动啊？是的，是的，每个人对相同的画面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两位伯伯弹琴，我感觉到的是一份懂得互相欣赏的情感。两位前辈大家欣赏对方，周边的行人对他们的欣赏，透过这条影片看紧的人对他们的欣赏。现今世代，特别是互联网世界，欣赏这两个字已经很难找到。你都见到很多评论都是以胡乱批评居多。之前都讲过，批评好容易，称赞甚艰难。胡乱批评只是一种情绪宣泄，亦都暴露了自己肤浅的特质。懂得欣赏是一种个人修养，而且这种情怀可以一传十，十传百，无限延伸。感受到之后，面上都会有一份笑容。尝试感受一下，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内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甜蜜地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尖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都好。 略开口，愁已足够。人算天不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凭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起，你懂得以后，像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可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呢个厨房咧就系一个外出食饭嘅经验 哦，系点样 咧？就要同阿小白同埋阿 O 咧分享一下。 好好。 咁你知道而家即系有啲日本餐厅咧食嗰啲厨师法版啊，咁都唔平噶嘛。 系啊。 咁当然唔会成日食啦。 咁我朋友啱啱开咗间都几好， 恭喜佢喎，系咪？介绍下。 逆市开铺啊，啲铺租好平啊，佢话啲铺租好平 啊， 系啊，试试佢。 会啦。 咁但系啲来货都唔系话平啊。 咁 虽然而家啲 yen 都跌咗，系啦，不过其实即系啲货好多时都相应又加翻嘢。 除了 yen 跌，歐羅都跌，歐羅對美金一對一，啲太太們開始掃啲歐洲手袋翻嚟 ，C 字頭嗰啲 ，P 字頭嗰啲 ，G 字頭嗰啲， 好， 講翻食嘢， 食嘢先，係啦，咁啊食嘢啦，咁啊平時食一餐呢啲廚師法版都唔平啊嘛，咁所以就唔會成日食啦，咁你梗係會想啊，如果嗰餐真係肯使多少少錢食嘅話咧，咁你都希望有一個好嘅經驗， 咁梗係啦， 係啦，咁有一次咧，我就食咗一間咧。佢又真係比平時嗰啲價位咧平啲嘅，係啦、 嗯。 平時可能你夜晚啲價位，其實有啲都可以好貴嘅，即係可能譬如有嗰啲星星嗰啲咧，我即係上網睇嗰啲，係啦，四五千蚊一個人都有。咁、 啊、 當然就、 啊、 哇，即係太貴啦！你即係食到肉都赤埋啊咁樣。咁、 嗯、 你有啲平時夜晚可能千零二千蚊一位，咁都係夜晚係咁㗎啦。咁、 啊、 我見到一間咧。佢又平啲喎，佢夜晚咧可能即系七百零蚊、八百蚊咁样都落到樓喎。 都要講多句喎，點解啲聽眾可能會奇怪？喂，大家都係我 mark 車啦，就算大家都係同一個魚、同一條魚，即係譬如都係油金魚又好，或者 auto 螺都好啦咁樣。 點解有啲鋪頭佢可以買得貴啲，有啲鋪頭會買得平啲咧？係啦，個其中一個關鍵咧就是、當然係個廚師嘅背景啦、租金各樣嘢都係有關係。另外一啲咧就係、有啲廚師佢哋好中意 fusion 嘅 ，fusion 嘅時候咧佢哋會自己去到自制一啲嘅 特別嘅配搭啦， 特別嘅配搭同埋醬汁。咁某一啲嘅醬汁咧，其實佢哋有機會用嘅材料係。是挺昂貴的、而去配搭去襯托出那個 Otolo 那個味道， 其實是吃他們那個心思和手藝的， 沒錯， 很多都 是有些店鋪會便宜一點的，那他可能他那個、大吞拿魚他就這樣上面加金箔給你，就說、這個很貴，但是其實是有時候是要用不同味道呢去到再襯托出來， 你會哇很有層次啊，這樣 這樣，所以那個價錢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會在這裡，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車胎人嗰啲星星， 冇錯啦。 我琴日去咗一間經過，有朋友同我講話啊，呢、這個呢間咧好勁噶，奧馬卡車四五千蚊一位噶。因為咧本身個日本廚師咧去咗倫敦嗰個發展，喺倫敦攞翻嚟嘅嗰粒星係咁樣，咁樣咁又得咁。 啊，咁啊，大家自己去衡量，即係會唔會覺得 星星都 係 鹹水版㗎？ 即係喺鹹水，跟住再一唔係佢 漂洋過海過嚟。 點解佢要喺倫敦嗰度攞咧？因為佢女啊去咗倫敦嗰度。读书 系，佢顺便喺嗰度攞埋粒星， 佢嗰度做嘢开铺，咁啊开铺，跟住就，攞咗攞咗，跟住唔知点解一传咗嚟香港咯，即系一百。 系咪佢女又翻咗嚟香港？因为佢要跟翻嚟香港。 我唔知道，我净系知碧咸梨都有食咋。 唔紧要啦，总之我哋未食过，我食过再分享啦。咁、我讲下我嗰间咧，就系佢个标价咧，比平时一般其他夜晚嘅价位系平嘅。咁我谂住一试下啦，到底呢啲系咪一分钱一分货咧？咁样嗱，咁食物嗰度咧，佢又唔一啲都唔標青嘅，即係有時候你會食到咧，硬係會有一兩嚿，你會覺得哇幾正喎、咁樣，即係會有呢種感覺噶嘛。咁佢冇嘅，咁但係即係咁，你就首先已經明白啊，點解佢會標呢個價位咧？咁樣咁同埋咧， 唔緊要啦，平平地你諗住得啖笑啦。 我又覺得係嘅。咁你將即係 將貨就價， 將貨就價啦。咁樣咁 平嘅魚都有好食嘅魚嘅。 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可以改良嘅咧，就係頭先小白你講，即係個師傅點樣去將嗰個食材咧，嗰個味道提升，就係佢哋一啲嘅配搭啦。佢一個配搭好古怪嘅，即係普通人你都會覺得好古怪，就係咧。 腐乳拖羅， 腐乳拖羅，可以試一試喎。 腐乳拖羅 ，yes。 豆瓣醬， 豆瓣醬拖羅。 我修改少少，佢唔係古怪，而係個份量錯咗。因為咧，佢有一個咧係帶子嚟嘅，即係新鮮帶子刺身啦，好厚啦，即係成個好似嗰啲漢堡包咁樣夾住咁樣啦，兩邊咁樣兩瓣嘢啦。咁中間咧，佢夾咗一個好酸好酸。酸嘅青檸喺度，仲要系有皮喺度嘅。嗱、平時你話加少少青檸汁咧，都平時會有嘅嘛，即係覺得哇好 refreshing 啊嘅感覺。咁但係佢咧包住成嚿叫你擺落口咧，一路嚼嘅時候咧，你會覺得 點解青檸好酸？ 青檸好酸好苦啦，完全蓋過咗嗰個帶子嗰個鮮味啦、再者就係佢有埋個皮喺度咧。 皮咧應該處理方法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啦，應該用翻即係 Kitty 都會知嘅啦，用翻青檸絲咪算咯。 佢咪刨咯，通常有啲人會刨，係啦，刨少少上個面啦。佢咧就成塊夾咗喺裏邊，咁就變咗搶曬成個味，就好似好浪費嗰個嘅帶子咁啦。 其實本身係唔係叫做帶子壽司，係叫做青檸壽司，個帶子搭翻落去， 輔助係嘛？ 輔助倒翻轉嘅， 咁但係個青檸又唔特別好食啦嚇。咁所以但係咧最古怪嘅都係一樣嘢，就係、是、咧我見到呢、這個就係我想問小白噶啦，就係、是、咧個師傅咧咁樣一路就即係通常就喺你面前每一嚿就做啦，喺度就係即切啦咁樣。佢咧切下嘅時候咧，我見到佢擺咗一嚿入口，咁、本身佢戴住口罩啊嘛，佢就除開佢個口罩，好快係啦係啦，昙花一現嘅動作咁樣。就除咗口罩，就擺咗一嚿盒，跟住就塞翻埋口罩，就嚼嚼嚼嚼嚼咁樣啦。咁而係咧，我就去過咁多間日本餐廳咧，我都冇試過見到呢啲係啦呢啲情況。 幫你試咗先，驚有毒啊！ 但係都唔係喺我面前試係嘛？應該開鋪之前就試 開鋪之前自己試咗啊！ 咁我就問、到底呢個係咪一啲日本師傅嘅特別手勢？ 呢個咧，其實我的而且確咁講啦，有時啲師傅咧，佢會即刻一路切一路就可能試一兩嚿，即係試下嗰個味道。 有冇变系嘛？ 系啦，有冇变啦？ 定系即 系 切咗啲边咧，唔好嘥咁样都自己食。 呢个当然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但系即系如果讲得好听啲嘅，会话我一路切嘅时候，我咪知道，譬如呢个拖罗，咁佢本身个味，佢系偏向边一种嘅味道，我就容易啲配搭咁样。 系，真会有嘅， 真 系 会有嘅。咁但系，譬如而家疫情啊，都戴住口罩嘅时候咧，其实我就觉得唔应该咁做啦。如果佢要做嘅，佢要试味嘅。 佢應該就正如 Kitty 頭先所講，你應該係開之前，你準備曬材料嘅時候，你嗰陣時你試咗每一嚿嘅味道，然後你作為一個廚師，你應該記住佢。 係啊，記住嗰啲味道先再配搭。成餐飯有兩次呢個動作，我見到㗎啦，我見到啦。有時我耷低頭食緊嘢，我唔知啊。冇啊，我 respect 佢，因为我唔识啊嘛。 Are you hungry？ 咁样咯，咁都几有趣嘅呢一个。 开个位俾佢一齐食咯。 日文你肚唔肚饿？点样讲？ 我拿个士德鲁。 哇，好难 讲。我拿个士德鲁，下次识得讲啦。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即係無論係一啲叫做board 類似 board game， 又或者係一啲 app 咧，我都多咗玩咗一個遊戲。呢、這個遊戲咧，其實我哋由細到大都玩噶啦。咁如果你話攞啲卡嘅，咁你知啲卡梗係有一兩隻就係一樣噶啦。咁、你咪洗牌咯。咁你攞攞十 pair 出嚟，跟住就鎖洗勻佢。然後咧個 game 就係你反轉啲卡。跟住你一反轉嘅時候，你要揾翻相同嘅 古牌， 古牌或者你靠玩個 記 性、 記憶。 咁你知其實呢啲app 都大把噶啦，即係可能你一開嘅時候，譬如你有一至到十嘅 number。咁你咪佢一開嘅時候，你好難第一下中㗎嘛？你可能開一第一張就係寫住一，跟住第二張就寫住七嘅，跟住佢自己冚啊。 所以通常咧，猜輸咗嗰個會開先嘅，即係好似俾咗個牽四個人咁樣嘅。 冇錯啦，咁咧其實呢啲 game 咧，我最近都玩多咗喎，因為點解咧？一嚟我可以同仔仔玩啦，訓練下佢嘅記憶；二嚟咧發覺。即系人越大咧，特别系而家可能真系未必关年纪事添啊！智能电话实在太方便，好多嘢真系已经唔会再记住。咁、变咗咧，要特登去揾翻啲记忆嘅游戏咧，去到令到自己啲嘢会记得。 我细个都多玩噶呢个古牌嘅游戏。 我都即刻想问小白系咩 app？ 我都想 你都想训练翻。 如果你冇 app 嘅话咧，其实你普通电脑 browser 即系上网咧、你就咁打记忆游戏其实佢都应该出到嚟噶啦，系啦，咁呢啲记忆游戏其实喂真系几好，因为我哋如果唔系个脑筋咧，即系就快生锈噶啦。咁所以大家吓， 所以先要攻打四方城 嘅。冇错啦，有时间嘅时候玩翻呢啲即系 mini game 咧，可以提升翻自己个记忆力噶。 世界。